在当地巴士公司工作大约十年，之前并没有犯罪前科。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形容事件是悲剧，并对受影响的家庭表达慰问。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正覆盖该区。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早晚有薄雾，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多云同有薄雾，星期日同星期一温暖潮湿同有雾。而家温度是17度，相对湿度89%。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级，有几阵微雨，部分地区有薄雾，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达7级，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东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4至5级，间中6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9公里；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9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19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3,949点，跌20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117点，跌4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31.46，瑞士法郎0.921，加元1.345，人民币6.791，英镑对美元1.207，欧元对美元1.072。澳元兑美元0.692，新西兰元兑美元0.63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5.71美元，卖出1,875.8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硫磺熏蒸法是一种传统的中药材炮制方法，但是服用过度熏蒸的药材可能会损害健康，市民要避免购买或服用颜色太过鲜艳洁白或气味刺鼻的药材。选购药材记住要找持牌中药材零售商啊。想了解更多资讯，请浏览 www.cmro.gov.hk。 早晨啊，朝早六点零八分嘅早上，咁啊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啦吓。咁啊，今日2月9日啦，咁啊农历正月十九嚟嘅，咁啊出边室外气温系19度，同埋17度，相对湿度89%嘅早上嚟嘅。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属于3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啊吓。咁啊，既然早上咧都17度嘅气温嘅时候咧，都感觉得到好似有少少凉凉地啊。咁啊，出边咧部分地区都系落紧啲毛毛雨啊，唔知道你身处嗰区咧会唔会都系一样有啦？直播室入边都有白权浩、小白陪住你哋喺星期四嘅早上咧，一齐碰一碰面，见一见面。好啦，咁啊，希望大家今天咧都系可以继续努力做好自己手头上嘅功夫啦。 晨光每日一格。 坚定嘅信念好重要，因为只要有坚定嘅信念，我哋就可以克服一个又一个嘅难关。点解成日朝头早都要提住大家呢？因为人原来好容易咧就会感觉得到沮丧、气馁，从而放弃。所以咧，经常都要身边系有人不厌其烦、好努力、持之以恒，去到提醒你，其实你系做得到。2023年的2月9日早上，见到我们的日子都觉得相当之快了。2月份不知道你的计划进行成怎样呢？不知道你原本想着做的事情又是不是真的可以按住时序好好地做好它，完成它呢？每一个人都有他们自己想做的事情的，就算你的事情不是一些伟人风光伟绩的，但是其实你仍然有你自己想做事情的原因，一个出发点。好好地想象一下呢个出发点，成日记住个初心，咁你就可以将眼前嘅事情做好佢。就算你系今年都希望喺嚟学生嘅考好一个公开试嘅，咁你更加要努力。可能你有一个梦想，有一个志愿，就是、将来想做你自己，譬如系一个特选嘅职业。只要你努力的话，其实是可以做得到的，希望大家都要加油。 微微合上眼，太阳盛放的暖光，悠悠掌要呼唤我，有些东西不要多，抱用光的我，抬头呼喊我愿望，不想对着天空都说谎。从前立志向，翅膀共有千百双，残存在这生活里，一千对再也不会响，仍然无忘记，还留一对会不死，轻轻拍翼终于可以飞。几多次想过放弃，几多次伤痛仍不离，似纸飞机要一试飞翔之美，逃离静态是终心，今天我再也不会等，如何疲劳过，仍然不悔去一闯，终可邂逅心中乌托邦。几多次想过放弃，几多次伤痛仍不理，似纸飞机要一试飞翔之美，所以放肆，执多错不过错一次。 争取到底。云霞在我四周欢送，都因快乐的我而感动。 Jerry 的第一志愿，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啊、 晨光大家，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时间嚟到早上六点十六分，咁啊继续倾，继续咧就系早上嘅晨光第一线啦。十七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90%，天气咧都系潮湿嘅一个早上，咁所以咧有少少叫湿凉嘅感觉噶吓。好啦，晨光 Coffee Time， 今日同听众一齐咧就睇睇啦。咁我哋好多时都会发现咧。香港的人口持续真的老化，近年都发生就是不少譬如长者啊认知障碍症的朋友呢就失踪的个案。根据警方表示，今天和港铁和九巴呢就合作过。做些什么呢？今天当接获上述类别的失踪个案的时间，家属又能够提供他们八达通号码的话呢，就会按照着情况将号码交给两间的交通工具营办商。然后两间的公司呢都会按照着这个号码各自输入呢去到他们的系统入边嘅。好啦，一旦失踪者利用八达通入闸或者上车嘅话，系统咧就会发出警号，从而协助咧就寻找失踪者。呢、这个可能大家都听过啦。其实港铁都指出啊，失踪者入闸嘅时间啦，系统咧除咗会发出警号之外，之后咧更加会禁止佢哋出闸噶。有关注认知障碍症的组织就表示，过往有不少走失者在失踪期间会跨区前往不同的地方，例如有些个案在西贡走失了，最后竟然是香港仔发现的，期间他们一定就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相信措施就可以帮助得到失踪者，所以呼吁家人就提早记下长者和患者的八达通号码。咁啊，睇翻警务处嘅支援策划行动嘅朋友咧，就表示啊，根据统计处嘅数据，咁啊，65岁或者以上长者占人口咧，已经系20%啦。咁啊，截至到去年嘅11月，警方总共咧就录得有接近2000宗左右嘅失踪人士个案噶。咁啊，当中原来1/4，即系500名咧系长者嚟噶，即系每一日咧，其实就有1.5名嘅长者走失噶，大概300名咧就系认知障碍症嘅患者。咁佢哋都话到，随住人口老化，咁啊预计长者走失嘅个案咧系会持续上升噶。 剛才也提过会找不同的交通机构去合作的。港铁方面也表示他们也会就提升这个叫做系统去到帮助就是寻人的。他们说会将八达通号码输入系统，覆盖就是重铁、轻铁、港铁巴士服务。只要失踪者利用八达通上闸上车或者入闸的话，系统就会发出警号，车站的控制室也会即刻收到这个通知，赶去就协助的。其中刚才提过闸机也不会如常去开闸的，他们指出一般来讲乘客没办法出闸就会去到客户服务中心那里找帮手，职员一旦检查八达通就知道他是不是失踪者了。今次九巴方面呢，其实亦都喺19年啊，都已经利用咗八达通协助寻找失踪嘅长者。咁啊，佢哋都指出啊，咁啊，平均每一个月收到12宗嘅失踪嘅求助。咁啊，今年一月亦都收到咧就系17宗。咁啊，由去年12月至到今年嘅一月啊，总共咧，佢哋真系噶可以咧就系寻获翻四名嘅失踪者。咁所以希望咧有更加多嘅科技可以帮助到更加唔同界别嘅朋友。 最快乐时候未知最快乐，到跌落凡尘就知再没有，想归去在邂逅，这黑暗的宇宙却注定你我分手，盼再度有宁静海星光里看地球，却痛恨良辰尽不许说未够，彼此也再难回到当初的宇宙，让历史改变那步无法远走，着地之后请忍痛放手，变凡人之后我遗忘星宿，私奔到打过月球，挣不脱命中魔咒，别说和谁因过一双脚印走架， 点二十三分嘅时间，一首嘅作品嚟自人陈卓贤，再见宁静海。 晨光第一线，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室外温度十七度，相对湿度90%，继续有晨光第一线陪住你。早晨啦吓，咁啊，今日朝头早白元浩同大家睇下啲中文字、汉字。漢字可以話博大精深，咁入面有好多大家都知道啦，象形字好，形聲字都好，佢哋都係由以前好耐不斷咁慢慢演化過程去到今時今日嘅樣子㗎。例如停止嘅停字，暫時嘅停下係為咗有個更加好嘅前行。中國古代嘅驿道，每隔一段嘅距離佢哋就會有一個嘅停，呢、這個停落嚟做啲乜嘢嘅呢？我哋就要睇下呢、這個停字，原來就係人同埋挺靠埋一齐，就成为咗个亭字。古人喺呢一个嘅驿道旁边建造呢一个嘅亭子，系为咗咧就系等大家可以暂时停下疲乏嘅脚步，喺停呢一个过程入边，我哋能够补充体力，储蓄我哋嘅精神，等我哋后面嘅一段路可以行得更加轻松、更加快捷。停一停系为咗更加好咁样去到行。这个就是停这个汉字中文字带给我们人生的智慧。今天如果你这样得到疲倦的，不妨运用一下善用这个停字，令到自己可以慢慢补充体力，然后又继续前行。 嘿、hey, 我说朋友，这些年我开始慢慢知道，让人成熟的那个东西那是什么。你越嘴硬那越较劲，你说咱究竟是图个啥。嘿、hey, 我说朋友，去找你几岁我深深体会了，年轻时活了命，抓住很多机会，看得越远越少回味，究竟的生活中扎出何滋味。说的是啊，被柔和了棱角，放平了欲望，多就是少，让日子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过吧。像流水一样哗啦啦啦啦啦啦，什么时候有一家老小，什么最好又平静又吵闹，让未来轻轻地来呀，像流水一样哗啦啦啦啦啦啦，混过浪潮又失去又得到，为时正好，不年轻也不老，让日子慢慢地就这样过下去吧。 哎，华哥，这歌怎么越唱越不对呢？ 是啊，说不出哪儿，但就是不对。 哦，我知道了，这歌不像科幻电影的歌啊。 嗨，郭帆导演也没说咱们拍的一定是科幻呀。 那咱继续唱吧。 唱啊。 哎，咱半辈子啊，一场又一场演过来的戏， 蒙蒂回过头，真相是一镜到底。 哎，还真是 经过悲喜，能笑而不语。来吧，碰一杯，敬这个年纪。说的是啊，被柔和了棱角， 放平了欲望，多就是少，让日子慢慢的、 慢慢的、慢慢的过吧。像流水一样。哗啦啦啦啦啦啦， 什么时候有一家老小， 什么最好又平静又吵闹， 让未来尽情的来呀，像流水一样哗啦啦啦啦啦啦，滚过浪潮，有失去又得到， 没事正好，不年轻也不老， 让日子慢慢的就这样过下去吧， 就这样过下去吧， 像流水一样哗啦啦啦啦啦啦，什么时候有一家老小， 什么最好 又平静又吵闹，让未来轻轻的来呀，像流水一样哗啦啦啦啦啦啦，滚过浪潮，有失去又得到， 为时正好，不年轻也不老， 让日子慢慢的就这样过下去吧，让日子慢慢的就这样过下去吧。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幸伟雄报告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与代表团抵达阿联酋迪拜，继续访问行程。他在一个商贸论坛致辞的时候表示，香港与阿联酋大约三年前签订投资促进和保护协议，进一步加强两地投资者信心和资金流动。自2021年，双方货物贸易总额按年增长 35% 以上，升至128亿美元，成为香港在中东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期内，中国与阿联酋的商品贸易中，亦都有近 10% 的货品经由香港转口。李家超提到，香港渴望与阿联酋建立更牢固的经济、贸易和投资关系，相信两地的贸易总额未来会持续扩大。又认为香港和阿联酋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是两地关系中合乎逻辑的下一步。特区政府派出由保安局、消防处、入境处和卫生处人员组成的搜救队前往土耳其协助地震灾区搜救工作。正在阿联酋访问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网页说，感谢搜救队体现专业精神，协助土耳其当局拯救生命，希望大家为搜救队打气。又说特区政府会全力支援搜救队一切所需，令到他们能够顺利完成救援工作。处理行政长官陈国基在机场为搜救队送行并主持授旗仪式。他说当地环境变化大，有一定的危险性，希望搜救队保障自己安全的同时，亦都尽力搜救生命，形容任务很有意义。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上个月28号在阿拉斯加发现中国气球之前，美方亦都曾经四次发现中国间谍气球飞越美国上空，并途经中方感兴趣的地点。不过发言人并没有详细说明中方气球的飞行路径或者是否涉及军事设施。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会面之后说，几乎每个钟头都有更多关于中国气球的情报，美方已经与全球几十个国家分享相关情报，因为中方的做法侵犯了五大洲国家主权。他和斯托尔滕贝格亦都讨论中国对北约和更广泛的国际体系构成的系统性和战术性挑战。斯托尔滕贝格就说，中国气球上个星期飞越美国的事件印证中国的行为模式，认为有需要注意中国情报活动带来的持续风险。美国上个星期六派出战机在南卡罗来纳州对开海域上空击落中方气球，引起中方不满，批评美方执意动用武力，明显反应过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突然到访英国，是他自俄乌爆发冲突之后第二次外访。他呼吁英国和盟友向乌克兰提供战机，以战胜俄罗斯。泽连斯基在英国期间与首相辛伟成举行会谈，又到国会发表演说，以及到白金汉宫与英王查理斯三世会面。 泽连斯基同新伟成会见传媒的时候认为这次访问非常富有成果，但指出乌克兰需要所有种类的支援，不单止是战机，乌克兰亦都需要弹药和长程导弹。新伟成说，在涉及军援乌克兰方面一切都可以谈，而英国将会训练乌军士兵驾驶符合北约标准的战机。俄罗斯驻伦敦大使馆就说，若英方向乌克兰提供战机，将会令到局势进一步升级，而俄方将对英方采取的任何不友好行动作出回应。天气方面，天文台预测今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早晚有薄雾，日间最高气温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多云及有薄雾，星期日和星期一温暖潮湿有雾。现时室外气温1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我是郑国江，港台你可以话下系我创作嘅摇篮嚟嘅。我近年亦都开始写粤曲啦，咁所以我系会多听咗港台嘅第五代嘅节目嘅。诶，对我嚟讲都有好大嘅裨益。而家港台95周年啦，祝港台95岁生辰快乐！ 公共广播95， 联系香港。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乌尔都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Urdu. حکومت تمام اہل افراد کے لیے COVID-19 ویکسین مفت فراہم کر رہی ہے. وہ کمیونٹی ویکسینیشن مراکز، نامزد سرکاری اور پرائیویٹ کلینکس، متعدد سرکاری ہسپتالوں میں ویکسین اسٹیشنوں پر ویکسین حاصل کر سکتے ہیں یا نجی ڈاکٹروں سے ملاقاتیں کر سکتے ہیں. ایک ہی دن کے ٹکٹ مخصوص اہل افراد کے لیے منتخب مقامات پر دستیاب ہیں. COVID-19 کی ویکسین سنگین کیسز اور اموات کو روکنے میں انتہائی مؤثر ہے. اگر آپ نے ابھی تک ویکسین حاصل نہیں کی ہے یا ویکسینیشن کورس مکمل نہیں کیا ہے تو آپ کو جلد از جلد ویکسین لگوانے اور تجویز کردہ تمام خوراکوں کو مکمل کرنے کی ترغیب دی جاتی ہے. مزید تفصیلات کے لیے براہ کرم ملاحظہ کریں www.covidvaccine.gov.hk. 脑、心、肺、肝、胃重要的器官，还有后腰的肾脏啊，他们很低调，很易被人忽略。其实每10个人就有一个患有不同程度的肾病，有糖尿病、高血压、家族或以往肾病史的人是高危一族，要加倍留意了。肾病初期可以完全没有症状，定期检查有助及早发现患病，避免肾衰竭。一起关注肾脏，促进全民肾健康。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晨啊，朝早6:38啊，咁啊，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咧，朝头早都有白元浩小白喺度啦。咁我哋白元浩打俾你，打俾阿钟哥啊。早晨啊，钟哥。 早晨，小白。 早晨，咦，今日好精神，我听你把声。 哦，都 OK 啦。 哦，几好、啊。 咁但系咧，知唔知道你听得我精神咧，未必一定系好精神， 啊、可能系演技嚟嘅。 系啊，因为咧，我记得啱啱入行嘅时候咧，啲、啊、前辈教咗我两样嘢。 嗯， 佢话一 當你即係我哋做呢一行嘅，即係講緊做呢一個娛樂事業啊。 嗯。 第一，當你做緊嘢嘅時候，即係譬如而家要拍嘢，喺個鏡頭前面啦，又或者係開麥咁樣喺個麥前咧，我哋要做到好精神嘅。就算你唔精神，你都要好精神，扮到精神。啊，點解啊？聽眾或者觀眾咧，係想見到一個藝人開開心心、好龍精虎猛嘅，即係唔想見到一個烏眉瞌睡啊、冇心機啊、心情差嘅人嘅。 係啊， 我話點解啊？因為好簡單，因為佢自己本身係啊嘛，即係個聽眾或者觀眾本身係啊嘛。 嗯， 我而家已經係唔精神噶咯喎，我仲要睇你唔精神。 嗯， 係啊。咁我話哦 ，OK OK 咁啊。咁啊，但係如果唔係開麥或者做嘢嘅時候，咁你要點啊？無論你幾精神，你都要扮到自己唔精神。我嚇點解啊？調轉嘅喎、哦，因為如果你好精神，即係你夠瞓啦。咁你夠瞓，即係冇嘢做咯。咁所以咧，你就要無論你幾精神，你都要扮到自己烏眉瞌睡。咁啲人見到你嘅時候，哎呀，阿鍾哥一定係最近好忙啊，忙到冇得瞓啊，所以你睇下幾唔精神咧咁樣。 哦、 啊，原來咁樣意思噶， 幾好喎、啊、呢、這個套路，可以試一試喎、 啊。係啊，所以如果你見到譬如我行過嘅時候好精神咧。 啊 咁就大件事啦！咁即係最近咧冇乜嘢做， 收入少咗， 就冇，直頭係冇嘅，可以瞓覺。 哦，但係呢個方法咧，其實唔係話淨係我哋呢一行啦，娛樂事業啊，或者傳媒啦，其他工種啱唔啱用咧？嗬， 嗱都得㗎。嚇，咁即係譬如話，你朝早翻工嘅時候咧，你就要好精神。 嚇， 咁如果唔係，老闆咧就會覺得你啊，做咩翻嚟都烏眉瞌睡，琴晚去咗蒲。 嗯。 咁會咁樣諗㗎嘛，咁但係當你 OT 嘅時候呢，你就要烏眉瞌睡啦。哦，佢一定係做咗成日做得好辛苦啊，咁你就咁樣。咁但係呢，可能你OT 嘅時候呢，你眼就已經可能偷雞瞓咗個眼覺。咁但係你唔好俾人知㗎。咁所以任何嘢都係做俾人睇嘅，好多嘢都係。你未必個本質或者當下個狀況係咁樣，但係為咗要營造一個既有嘅效果咧，你都要做出嚟咯。所以话演技唔系净系演员需要嘅， 一般 任何人都需要。 任何人都需要。咁如果一个人如果佢下下都好似太直率啦，将自己所有嘅事情啊、身体嘅状态啊，都放晒喺块面或者身体嘅形式上嘅话咧，其实系应该话佢纯真好啊，定话佢傻好咧？ 咁睇下你同佢咩關係啦。如果佢係你朋友呢，你就應該開心嘅。因為佢真係一個唔遮掩嘅人囉。 係呀係呀係呀。 咁但係如果佢係你嘅唔識嘅人呢，你可能應該要等佢傷感啦。因為佢應該佢前途呢係冇乜㗎啦。咁因為喺現實生活裏面呢，你太多嘢浮於即係喺塊面度睇晒呢，其實其他人我哋用对付呢个字啊，其他人要对付你系好容易嘅。 哎哟，咁就危险啦。 最都系最惊系乜嘢啊？叫骑放毒蛇啊嘛， 哎， 或者叫做嗰啲咩喜怒不形于色啊嘛。 吓， 你见到呢啲人你先至担心，因为你唔知佢个底牌系乜嘢。 吓，咁我哋应该点样？即系净系讲话一般打工仔，系咪应该成日都喺工作嘅环境上边保持住笑騎騎呢個陣型，就算自己唔害人啊，我笑騎騎，我唔放毒蛇，但起碼人哋覺得你，咦，佢都好似有啲窿路喺度，就唔敢去到亂咁攻擊佢咧，嗬？ 即係如果要點樣做係咪？ 係啊，妖敵咯，真係喺度用自己嘅面具。 其實唔需要做到喜怒不形於色嘅，因為咁樣又好似拒人於千里嘅。幾時用呢一招咧？當你係老闆嘅時候先用啦。 哦， 如果係打工仔咧，最簡單啦，永遠保持一個微笑。 嚇， 無論你開心與唔開心， 嚇， 無論你升職或者減人工， 嚇， 都保持一個微笑。 微笑係 啊，咁人哋覺得你好樂觀。咁亦都咧，一見到呢個微笑咁樂觀嘅人咧，某種程度上會放下戒心嘅。 啊，這個啱啊，即係就算你減人工嘅。你用微笑就覺得你樂觀啦，你加人工嘅，你用微笑又覺得你啊，你好大方，一笑自知喎。 係啊，所以咧通常咧啲老闆同我哋講話，唉，我哋今年冇人工加，我都係唯有保持一個微笑嘅啫。 但呢个微笑呢我 keep 咗好多年啦，因为好多年都冇人咁夹。 我哋一齐微笑啊，翻嚟一齐笑住做节目，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每朝六点你想做乜嘢呢？继续瞓觉冚埋张被，已经谂紧安排假期，限杯咖啡准备翻工，拖住伴侣只手一齐出门口。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永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 晨光百科， 最近咧，当我出入在九龙塘附近的时候啦，一搭啲铁路啊。其实一落车都已经闻到，哎呀，我搵煨番薯，系啊系，都好多年啦，有闻到呢一种嘅味道啊吓，咁啊有阵时都忍唔住咧去食下嘅，即系除咗我之外咧，好多人都发觉啊，都几中意，即系中意食嗰个味，边系个味道，中意食嗰种情怀。咁所以有阵时就喺啲日式超级市场见到番薯咧，嗰个咧系第二个感觉，街边嘅咧又系第二种嘅情感。咁但系有時食得番薯多都好容易要放臭屁，到底个原理喺边度呢？啊，原来系咁嘅，我哋嘅肠道啊吓，我哋嘅肠啊，肠道入边咧其实有好多唔同嘅细菌噶，呢啲细菌啊分解食物嘅残渣，或者咧就喺呢啲只系靠消化液冇办法分解嘅食物当中咧就制造养分。細菌分解食物的残渣，释出咧就不同的气体，一种咧叫做粪臭素、甲烷等等嘅气体，呢啲气体就会随住咧就系食物一齐啊，食到入去个肚入边嘅空气当中咧，啊又排翻出嚟嘅，排出嚟好简单啫，一系咧就咗佢，一系就下边放咗佢。而番薯所含的食物纤维成分具有咧就系比肠道活动更加活跃的作用，所以咧当佢哋大家食完番薯之后咧，就能够加速啊，系加速咗食物嘅分解，从而能够排出更加多嘅气体啦。呢个咧就系一个原因，点解啊成日食完之后啦，都会觉得好似都好想有啲臭屁放出嚟。错不在你，只系一种番薯就系放臭屁嘅催化剂啫。 找不到路向，如何酝酿，叫世间可听我分享。平凡着我这种女孩，声音未够铿锵，谁心里吹响就如夜空星，路马步可引起闪亮，随声可带动脉搏，肢体语言银河 找得到路向，如何酝酿，叫世间可听我分享。凡尘俗世，多少女孩。 呢首作品咧好有动漫系列嘅感觉 ，Lolly Talk 嘅音乐歌曲叫《七姊妹星团》啊，咁啊作曲咧有周国贤啊。而家出边嘅室外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92%。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嘅微雨。早晚咧有薄雾嘅，咁啊日间最高嘅气温大概去到21度嘅。时间嚟到早上嘅6:49啦，有今日朝头早嘅我哋 KOL 系列讲 Affection。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咧喺电话旁边啊，邀请到咧就系时装达人阿海喺度嘅。早晨啊，海。 早晨，小范。 咁啊，我哋十二生肖系列咧，今日数下数下，咁啊，仲要数埋呢个马骝仔咯。 系啊，眨下眼咧，我哋剩翻四个生肖未讲，咁就猴、鸡、狗、猪。我唔知道各位听众朋友咧数唔数到噶啦。 猴又 十二生肖啊。 嗯，猴、鸡、犬、猪啦，咁啊，依你系读狗还系读犬噶、啊？ 我细个即系。媽媽教我就咁樣數咯，咪鼠、牛、虎、兔、龍、蛇、馬、羊、猴、雞、狗、豬，咁啊狗嘅定犬啦，咁樣即係我喺度諗緊咧，而家咧年輕一代嗰啲朋友究竟數唔數得齊十二生肖？我先排咧同啲朋友傾開咧，唔好話啲好後生嗰啲啊，即我唔話呢個年紀唔後生，即可能咧30多歲對我嚟講都好後生。 就係你啲同事啊？ 係啊，跟住佢數唔到，跟住 有冇搞錯啊？咁大個人都數唔到十二生肖。 咁我哋係咪要推介翻佢聽翻曬我哋晨光，即我哋呢幾集嗰啲 archive 咧？ 咁啊，梗係要啦，梗係要啦。我 send 翻條 link 俾你添啊，要咁等佢哋。 然後 send 翻曬俾啲朋友仔啊，係咪？ 係啊，直頭要播翻俾佢哋聽添啊，要背翻。 即數唔到就由頭聽，咁然後就要聽埋咧，我哋究竟咧，即將呢個十二生肖。点样同时装再加埋一齐嚟讲咁添啊？仲要 系啊！咁如果嗱入翻正题啦，咁马骝仔啊，马骝仔同呢一个嘅叫做 fashion 咧，系唔系都几难扯上关系咧？我哋以前有讲过啦，譬如龙啊，嗱龙系一个几好嘅，因为我喺街上面咧，自从我哋录完嗰一集之后咧，我真系留意咗有啲咩动物会可以放喺呢个衫上面，我真系见到原来有人咧会将嗰个龙嘅，譬如龙嘅头啦望住你咁嘅样啦，即好似真系有啲似。清朝啲皇帝嗰隻咁嘅龍嘅 pattern 咧，就印就係啦，印咗一件，我唔知係衞衣定係外套上邊喺個背脊嗰度嘅。咁我搭車啦，搭緊地鐵嘅時候望住佢咧，啊，又覺得又真係幾靚喎，原來都可以咁樣用，係啊， 同埋譬如老虎啊、龍嗰啲，我哋開頭覺得哇，即係好似都幾勁噶嘛，佢哋呢啲幾有氣勢嗰啲動物咧，擺喺衫嗰度咧會唔會勁得滯咧？我自己都有留意喎、 啊。 咁咧譬如我自己有留意到啦，我唔肯定係咪嘅，因為唔係我睇唔得太清楚佢件衫。譬如陳柏宇啊 ，Jason 咧。 啊 最近佢咪上咗去一個 YouTube channel 嗰度，係啦， 冇錯 ，The First Take 嗰度啦。咁我發覺咧，其實佢應該唱第二首歌，因為佢已經係有兩首歌登咗上去。佢唱第二首歌嗰時候，我留意到佢嗰件衫咧，佢應該係一件 係咪白白地色 嗰啲質料，藍藍地色嘅？ 哦，藍藍地色。 咁咧係啲靚靚地面嗰啲咧，佢應該都係印咗啲嘅動物圖案。咁但我睇唔係好清楚。又冇記性啦，而家咁咧，我其實都睇咗幾次嗰條片，但我唔好記得係老虎定係龍咁上下，可能聽眾朋友如果睇咗都可以咧，即係更正翻我哋啦，或者提醒翻我啦咁樣、我都記得係一啲動物嘅圖案咧，係好型噶。 哦，哇！你又好嘢，你真係 fashion 界嘅人啊！我就係留意佢嗰個猴一有冇跳啫，大家睇嘅嘢唔同啊嚇。 係啦，睇埋衫同埋睇埋化妝，我都會 係啦係啦係啦。咁但係如果你話馬騮咯，咁啊容唔容易擺喺個衫上邊做呢啲圖案咧？ 唔容易，我真係覺得唔係好容易。頭先咧，即係我自己都喺度諗啊，要講馬騮咧有啲難嘅，因為唔知點解一講馬騮咧，大家就會諗起城門水塘嗰啲馬騮啊嘛。 因為嗰啲太 naughty 啊， 同埋因為佢好生活啊，即本身馬騮唔應該喺我哋嘅生活嗰度成日出現。但係如果大家中意行山，因為我行城門水塘咧，我就好近嘅。 我都有見啦，你同阿小狗一齊去到。 係，我就中意同狗狗咧就行城門水塘嘅，咁咧就即真係好常遇到馬騮，所以大件事我諗起馬騮，我就諗起城門水塘嗰啲馬騮，咁我就諗。點啊？點樣將佢哋擺落件衫度啊？咁樣啦，咁但係，你唔好理，原來真係咧，大家諗一諗，有名牌啦，都真係將 B 字頭啦，即係都真係會將咧馬騮嗰個頭啊，嗰、那個公仔啊，但係佢就唔係咧，成日想用嗰啲馬騮，佢係一隻圓人嘅公仔。 哦，係喎、哦。 都可以照印在衫上面噶嘛。同埋我另外咧，我有個朋友咧，佢做佢自己嘅品牌嚟噶、 嗯。 其實咧，佢有陣時佢都會即係同佢即係頭先我講呢一個嘅 B 字女嘅品牌啦。 嗯、 其實佢哋去 cross over 咧，都會做到一啲嘅衞衣啦， 嗯 一啲嘅外套啦。T 恤啦，其實都印到咧都幾多呢啲公仔，同埋佢將佢哋咧得意化咗嘅，因為人員咧，我覺得係已經係人咗啦嘛，件事就已經你脱離咗成為水塘嗰啲馬騮嗰個形象先啦。 嚇，係啊，係啊，係啊。 咁你將佢人咗，然後咧佢哋會將佢譬如戴帽啦，嚇 ，cute 咗喎，即刻。 哦、 人員已經人咗啦，件事再加埋戴頂帽啊咁樣啦，我又覺得啊都幾型幾。有冇啲得意好 Q 嘅？但我自己都覺得都幾型嘅，喺衫嗰度都。 我突然間諗翻起咧，其實除咗人員呢個品牌之外啦，咁啊亦都有一啲嘅馬騮咧，佢係都用嗰啲圓形啊，即係嗰啲我哋 circle 嗰啲圓形咧，去到畫咗好多唔同嘅馬騮得意嘅圖案，咁啊亦都係一個品牌，咁啊印咗喺好多衫啊、衞衣上邊，係其實都係幾襯到嘅。問題就係你嗰個叫做畫工咧，想表達嘅嘢啱唔啱喺嗰個衫上邊表達得到喎。 冇錯，其實我諗除咗我哋之前提過，譬如兔仔啊嗰啲容易一啲擺落去件衫度啦。當你有一啲嘅，譬如我哋頭先提過，譬如龍啦、啊、老虎啊、蛇啊或者馬騮，我哋覺得唔係咁常喺時裝上面見到咧。你講得啱，真係好講咧嗰個畫工。 嗯， 你講緊嗰個 graphic designer， 其實佢本身嗰個 fashion designer 啦，然後到落到去你個 graphic designer， 其實佢真係去繪嗰個圖嗰陣時，其實點樣配落去件配料啦？究竟擺落去有幾大？系啦，你几将佢形象嗰、那个形象都好紧要啊，系咪真系做到好象征啦、卡通化咗啦、日常生活化咗啦？譬如好似头先咁讲，马骝你帮佢加顶帽，戴顶帽即刻型咗，得意咗，咁样亲切咗，成件事就好考个 designer 嗰个功力啦，真系。 系啊系啊，或者喺你自己个品牌上面，会唔会都已经用咗动物嘅生肖去到咧？即系呢个做你嘅 image。喂，其实鸡都好似有类似嘅品牌嘅系嘛？ 我鸡就绝对有啦。我哋成日讲法国鸡啊嘛， 系啊，鸡我其实第一时间谂到系咩咧，就真系法国队、国家队嗰件球衣， 冇错啊，即系佢哋嗰个已经系大家一讲真，我哋点解一讲啫？佢本身源自就系法国嘅一个牌子先啦， 系啊， 咁所以法国队着法国鸡呢一个嘅波衫咧，其实你又觉得咦，都系相当之合理。咁佢都系好细只嘅啫，譬如波衫咁样，佢都系摆喺胸前，佢真系好似一只公鸡咁样咧， 系啊系啊， 摆咗一件衫上面嘅。咁然后当然啦，佢就会再配合埋，譬如我哋讲紧波衫，佢会再配合埋件波衫。其实究竟嗰届或者嗰一轮佢出嗰件波衫，究竟系横间嘅，或者系正式，但系仲有啲暗花纹嘅图案。同埋除咗足球嘅球衣咧，其實呢一個嘅牌子佢都有出休閒服啦，跟住譬如啲 polo shirt 啦，或者係網球啦，其實都會有好出名嘅網球運動員，都係被呢一個牌子 sponsor 咁啊。咁、我都會留意佢喺網球方面嘅衫究竟會係點樣啦，嗰條褲啊印個 pattern 係點樣啊，咁都其實雖然只不過係一個公雞嘅圖案，但係當你想象，其實你唔會成件衫印曬都係雞同埋雞噶嘛。 係啊係啊， 你可能再加其他嘅 pattern， 譬如頭先咁講，可能有啲橫間啊。可能再加啲暗花嘅圖案啊，咁樣成件衫咧就唔同啦。只不過就係呢個牌子，佢用咗公雞做咗佢嗰個 signature， 即係直情係佢嗰個公司嘅 logo 啊。咁我哋好容易聯想到啊，即係雞嘅衫，我哋就好易聯想到呢一個品牌。咁佢都做得好成功啊。 係啊，即係呢啲叫做生肖系列咧，就唔係一定話要將譬如啲雞毛咧佢做件衫嘅，唔係咁樣嘅。咁有陣時用翻譬如雞嘅輪廓啊，雞嘅 spirit， 譬如公雞咁樣，佢可能代表咗強悍，代表咗勤勞。咁都可以將一啲叫做佢哋嘅信息啊，佢哋嘅意志咧放喺件衫嗰度，咁你著住佢嘅時候咧，就擁有住佢哋嗰種強悍嘅特性啦，提住自己。 係啊，擺落件衫度真係嘅，尤其是球衣波衫咧，即係你著上去嘅時候，你可能你著件豬嘅波衫，咁你就覺得嚇唔係啊，即係我要豬咁樣出去比賽就有啲難嘅。但係當譬如你係老虎仔，或者只吉祥物可能都係狗仔，或者可能係唔知係龍噶嘛，譬如我中意嘅球隊。成日都俾人話佢嗰只係清潔龍噶啦，你都係阿仙奴 fans 嚟噶嘛？ 我唔係㗎，我唔係阿仙奴 fans 嚟㗎。係 咩？你唔認啊？而家 我不嬲都唔係㗎，我睇波嘅就冇話中意邊隊㗎，我最緊係睇好波。 咁樣樣咁啊？你咁圓滑咁一個人， 梗係啦。你要重新認識過我。 唔係咁，我冇辦法啦。即係我由神講開始講足球嘅時候，大家知我係阿仙奴 fans 啦，冇辦法啦咁樣。但係即係我唔 against 嘅球隊，我而家去到個心態，我都係睇好波就得㗎啦。 咁即係我都戴翻個頭盔啦咁樣。咁、你其實阿仙奴嗰個吉祥物咧都係清潔龍嚟噶嘛？ 係啊， 成日都俾人話佢似條清潔龍噶啦。咁佢又係得得意意咗行出嚟都幾 Q 啊，我覺得都冇乜所謂。即係講翻，如果你話波衫咧，你覺得啱嘅，譬如你將嗰、那個動物啦，你將佢形象咗，你擺落件波衫度，譬如雞咁樣，我覺得。你講得啱啊！譬如佢真係會比較強悍啦，有鬥心嘅，我哋都會覺得，尤其是係公雞啦咁樣。你擺落件衫度咧，我覺得球員著上身咧，真係有嗰個 spirit 喺度都唔出奇。 係咁啊，所以聽眾喺自己揾啲服飾嘅時間啦，可以揾一啲啱自己性格取向嘅動物印咗喺上面嘅時候咧，好似某程度上即係得到呢一個動物嗰個嘅力量咁啊，都幾好啊嚇。好，今日傾住咁多先，下個禮拜再講過，拜拜。 拜拜。 时间嚟到早上嘅6:59啦吓，咁啊转头会分途广播嘅，咁啊普通话台会有音乐早点啦。晨光第一线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00-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带来的持续风险。美国上个星期六派出战机在南卡罗来纳州对开的海域上空击落中方气球，引起中方不满，批评美方执意动用武力，明显反应过度。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正覆盖该区。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早晚有薄雾，日间最高气温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多云及有薄雾，星期日和星期一温暖潮湿和有雾。室外气温1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Hello， 我是子豪啊！你日日听三五成群，都是因为我，是咪？我知道，无论我做啲乜嘢，你都会咁支持我噶。其实我都是噶。例如煮饭俾你食，帮你执屋，我都愿意为你做任何嘢。我爱你啊，孖子。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家千言万语凝聚爱。 我只需要探索属于我嘅跑道。 我希望有发挥嘅空间，追求自己嘅梦想。无论条路几难行，我都要一关过一关。呢度是我屋企，我想令它变得更美好。 香港的未来就是在我们青年人手上。 青年发展蓝图，启发青年，燃亮未来。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675， 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675 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广播感十五周年，十大中文金曲。 公众投票现正展开，可投选奖项包括十大中文金曲奖、优秀流行歌手大奖、优秀流行华语歌曲奖、最有前途新人奖、全球华人至尊金曲奖。 登上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同歌手，截止日期2月18日。 光辉广播95载，开创金曲新时代。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早晨，各位听众你们好，7:08的时间，有香港电台第二台的晨光第一线。直播室里面先有白元浩小白在这里，跟各位听众看看一些射击练习的通告。今天由上8点至晚上9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亦都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咁另外都系今日由上8点至到晚上9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亦都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咧？ 会，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上的时间现在来到朝头早的7:09，继续有晨光第一线，除了有白健浩小白在这里之外，船仔都在这里。 Hello， 早晨啊，咁多位。 早晨啊，另外就是交通组的 Didi 都在这里。早晨 Didi。 早晨啊，小白船仔。 哎呀，你好啊，外面的交通情况先跟我们看看。 好啊，几好的，都是恒常的车龙，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而路面方面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樽颈位车多，排到去果栏。另外有个水管急收，提一提你噶，喺通菜街啦，去翻界限街方向，近住旺角警署嘅快线啦，仍然封闭嘅，经过小心。交通消息就系咁多啦。 咁普遍嚟讲，而家交通朝头早咧都冇乜特别大嘅问题嘅时候咧，都 OK 嘅，即系就算系翻工翻学咧，你都发觉好多嘅道路系畅通嘅。 系咁，你通常咧冇特别嘅意外啊、坏车啊，基本上路路畅通嘅。咁最怕就系啲突发事件啦。不过其实朝早听住小白嘅忠告，咁啊最好啦。 系又听住啲发生啦，同我哋讲嘅交通消息，咁就冇问题啦。 成日提人哋啊，吓唔好开咁快啊，同前车保持距离啊。 系啊系啊系啊，最多咧都系一啲嘅叫做喺隧道前边嘅收费亭嘅位置咧，就容易有啲挤塞，因为要大家等俾钱啊。 你咁样踢我出嚟系啦，冇错就系等俾钱。 你唔講呢個咪 OK 咯，個聽 講埋啦，即係話你勁啊嘛，明唔明啊？我想講咧，其實你琴日有冇睇新聞咧？相信咧好多人都知啊，新聞報道啦，同埋好多媒體都有報道啦。就係講你頭先講嘅二通行咧，就係講關於係隧道嘅過去收費嘅。咁其實二通行咧係一種不停車繳費服務嚟噶嘛。咁小白，你申請咗未啊？ 我搞緊， 搞緊啊，冇錯，快啲盡快。 我尋日整緊嘅，但我唔知點解失敗咗，咁我諗住今日再嚟多次。 失敗乃成功之母，好快 嘅， 好容易嘅啫，應該唔係艱難嘅嚇。運輸署宣布咧，二通行不停車繳費服務咧，大家留意喎，喺依一個月啊，2月26日朝頭早5點開始，喺青沙管制區，邊係青沙管制區啊？即係尖山隧道啦、沙田嶺隧道同埋大圍隧道咧。實施啊，實施乜嘢？屆時咧，所有人手嘅收費亭啊，同埋快易通嘅車輛咧，都會取消。即係以前嘅 Auto To 啊，即係以前咧就係叫做快易通嘛，而家叫易通行嘛。而家係咪叫 HKE To 啦？即係新嗰、那個，舊嗰就叫做Auto To 啦嚇。咁就取消咗噶啦。咁即係話咧，如果你行青沙管制區嘅話咧，對唔住啦，依三個依、這個管制區嘅尖山啦、沙田咧同大圍隧道咧，都唔可以即係俾錢啊，或者係用翻舊有嘅服務，因為點解咧？佢已經冇咗個收費亭啦，所以就係咁樣啦。係 啦，咁所以咧，佢嗰個速度亦都會更加快，即 係 加快咗整條道路佢嗰個嘅速度嘅流量啊。咁呢個我覺得係。是好事，你下下停喺度。咁如果你話有以即係而家都仲用緊嘅 auto to 嘅話咧，你過就咁咁啊，梗係快啦。咁但係仲有好多車咧，係需要停低繳費 嘅。其實慳翻好多時間喎， 慳好多。 睇翻將軍澳隧道一個例子啦， 係 咪先？當然佢開多條隧道係有幫助，但係咧你唔收費亦都係個幫助嚟噶嘛。咁啊， 为了配合这个易通行，青沙管制区一带在今个月的25号这样要留意了，晚上11点开始就分阶段实施临时的交通安排，尖山隧道、沙田岭隧道和大围隧道来回方向和它的连接路就会在26号的凌晨2点到5点钟封闭、凌晨2点到5点即是你行这三条隧道是不可以的，因为它已经封了，是方便，为什么是方便他们是关闭一个收费亭的设施和更改交通标志和道路标记的、所以驾驶人士呢啊，唔可以用呢三條隧道啦，咁可以行大埔公路啊、獅子山隧道或者城門隧道嘅。 係咁啊，凌晨時分咗三小時啊嚇。 凌啊，真係聽得真係好留心啊！凌晨三小時就兩點到五點嘅。 係啦， 記住啊，喺26号嘅凌晨兩點到五點，咁呢三條隧道係暫時咧係會封閉，方便佢哋清拆嘢啦。咁好啦，運輸署就話啦，青沙管制區嘅易通行實施咗之後咧，駕駛者咧只可以使用呢個易通行嘅繳費隧道啦。咁其他未實施易通行嘅政府隧道咧，都會繼續沿用翻現有嘅收費方法嘅，咁即係話人手收費亭啦，同埋快易通嘅。咁而家咧就唔需要急於拆曬啲快易通，即係我都唔想咁快拆住，因為而家陸陸續續係未有，而家只不過係青沙管制區啫。咁遲啲稍後咧，三月到啦，城門隧道同獅子山隧道咧都係會實施呢個易通行嘅。咁同埋喺呢個今年之內咧，陸陸續續所有政府嘅收費隧道咧。是都會咧，係唔再用舊有嘅，係用翻新嘅。新嗰個就叫做易通行啦，舊嗰個就叫做不如咁啦，係咪好混亂啊？覺得 都唔會嘅， 唔會啊。新嗰個叫做易通行啦，舊嗰個叫不如咁啦，講翻英文 auto to 啦嚇。咁、就大家就唔好急於拆住啦，因為可能你未搞掂嘅，咁你拆咗咁你變咗用唔到咯。咁但係咧。 我自己更加即係有希望留意一下咧，就係、是、當獅子山隧道都轉咗嘅時候，呢、一個即係 HKE t o 嘅時候咧，咁、佢到底嗰個速度係可以加快幾多少？因為而家佢好喺個收費亭嗰度都會有啲擠塞嘅。 哦， 咁收費亭擠塞，個車慢咗啦，流量慢咗之後，就會引起佢哋嗰個叫入隧道嘅樽頸位嘅時候，呢、這個車速都會變慢。咁、所以睇下佢個新嘅系統嘅時候，咁啲車就直去啦。 係啊，係 啦、 啊，需要停 咁只係變咗個樽頸位，即係隧道入之前咧，會有啲需要減慢。 系 啦，咁嗰个位置我睇下，我都想知道佢嗰个即系速度系可以快几多 少。我明白 你讲 乜嘢。系啊，冇好错错，好聪明。系 啊，我揸车噶嘛。 系冇错，我搭车噶嘛，都有少少明嘅。 系啦， 系啦，咁但系咧，同埋咧，本身咧，其实咧，最好咧，佢系唔会收月费同埋行政费嘅，呢、這个即系同。 哦，系咩？ 系啊，唔需要收月费同行政费噶。系啊，但系你要记住，第一次申请系免费啦。但系如果你系遗失咗嘅咧，就再申请补领咧，就俾$51。 系 啦，咁样啦。咁好啦，同大家讲下啦，申请方法啦，网上申请又得，亲身去运输处申请续牌嗰阵时咧，顺便申请啦。咁例如你话，哎呀，我未够期续牌嘅，咁样咧就可以用第二个方法啦，喺网站啦或者流动应用程式申请。 系。 咁另外咧，亦都可以亲身到隧道费服务商指定嘅客户服务地点，好似有四个噶。咁就申请啦。書面申請又得，咁所以真係有幾個方法，大家申請都容易噶。咁所以大家好盡快啦，記住啊。因為咧隧道費服務商咧需要五個工作日嚟處理嘅，你唔好諗住今日申請聽日有啊，冇噶， 五個工作日 係啦嚟處理申請嘅，之後先再郵寄翻你登記嘅地址啦。所以如果想話喺2月26號或者之前攞到呢個易通行咧，最好點啊？就係下個星期就申請啦，會比較鬆動少少。 最好而家開始搞啦。 你而家有時間好啦，最遲 我今日一收工啊。就會即刻去搞 啊！真係乖啊！你 梗係要啦。 如果有任何查詢咧，都可以打去呢個客戶服務熱線噶，3853733嘅。咁記住啦，你知啦，不停車繳費服務實施，收費廣場嘅收費亭咧，全部刪曬噶會。 係啊， 即係大家快啲申請啦。 係啦，咁啊，到時會拆曬噶啦，咁條路更加闊啊，即係好似青馬大橋咁，啱啱拆咗嘅時候咧， 哇！ 嗰啲哇，條路真係闊咗幾多。 即係好似希望我哋朝朝早咁講，路路暢通。 路路暢通最好啊。 係啊，咁所以大家快啲申請依一個嘅易通行啦，都係方便好多嘅都。 好，唔該曬 Didi 嘅，咁有啲咩有關於易通行嘅 update 咧，又再同我哋講下啦嚇。 好， 唔該曬你嘅。咁另外咧就係電話方面打咗俾阿 O 啦。早晨啊 O。 早晨。 喂，早晨，早晨啊，全仔，早晨啊，小白，早晨。 係啊，出邊嘅天氣好嘛？ 喂，今日都係陰陰天啊嚇，咁啊，即係有啲陰陰涼咁樣。所以如果你話喂著唔夠衫咧，可能有機會有少少凍啊。咁不過咧。 晏昼时间咧又会热翻噶啦。琴日都系咁啦，即系中午嘅时候咧，气温咧去到20度啊、19度都有嘅。估计今日都系咁啦。咁不过睇到今日有少少偶遇 feel 喎，唔知系咪真系大力发车啊？嗱，两位拍档交俾你哋讲下详细嘅天气啊，好唔好啊？睇下今日系咪真系需要带遮先，好嘛？小 白，好啊，得，唔该晒阿 O。咁啊，详尽嘅天气方面咧，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哎呀，真系要带遮、啊。早晚啊有薄雾，咁啊日间最高嘅气温咧21度嘅，咁啊吹和缓至到清劲东风，初时离岸以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咁啊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多云以及薄雾噶。星期日以及星期一咧，咁啊温度就系温暖啦、潮湿啦，同埋有雾嘅。咁所以如果你话系参加马拉松嘅各位嘅跑手啦，都要留意住啦。咁啊，天气方面咧都系潮湿同埋有雾啊，咁啊有机会咧可能会影响到你嗰个嘅状态嘅。咁啊睇翻如果七天天气预报方面啦，下个星期嘅二同三咧，咁啊气温咧又会再次下跌啦。咁啊即系2月14日情人节当日咧，气温啊都会咧就系稍微咧就凉翻少少，咁啊更加会去到咧就系14至16度呢啲嘅温度嘅。咁啊到时大家又要准备定啲御寒嘅衣服啦吓。而家早上7:17咁先听我哋晨光大学啊！ 晨光大学，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晨光大学入边啦，电话旁边咧亦都邀请咗啊，资深经理人 Jerry 喺度啊，早晨 Jerry， 早晨小白，喂，系咪仲系正月？即系虽然咧，我成日都讲长年都要精精神神啦，咁但系正月就个人又硬系觉得咧系特别需要自己将所有嘢咧都一鼓作气， 系啊， 因为开个好头， 系啊， 我呢啲人咧就成日都好懂得咧，即系起码我觉得，我认为我自己会啦。好懂得去鼓励自己啊，因为你其实我哋成日都听到咧有啲旧嘅，即系有啲网络嘅说法咧，就系话其实你瞓醒觉，你开心定系唔开心去应对每一日系一个个人嘅选择嚟嘅。 系啊，我好认同啊呢、這个系 啊，咁我就成日都会将呢句说话摆喺个心度， 嗯， 跟住喂，其实唔系冇得拣噶，生活嘅所有嘅细节都唔变嘅， 嗯， 但系唯一可以变嘅咧。就是我选择怎样去面对同埋接受或者去处理事情。 嗯。 啊咁所以呢，喺特别呢个正月啦，即係拜年就拜了两个星期啦，同啲各位听众咁即係都喺呢度啊，借多次机会啦，正月就希望大家精精神神啦，咁 即係 一鼓作气啊。 係咁啊，十九啦，咁即係正月十九，咁所以呢都希望大家呢喺兔年嘅时候啊，真係精精神神啊，咁做嗰样呢就可以喺嗰样嘢放多啲心机同埋放多啲力喺度呢，我觉得呢样嘢紧要。如果唔係做嘢出嚟好容易呢半途而废啊，或者萬幾百甚至乎呢俾人冇朝气，其实呢都係败笔嚟㗎。 喂，其实呢头先你啱啱用到嗰四个字呢，半途而废呢、我又有啲睇法 喎。咦、点 啊，即如果我承接返我哋过去呢、叫做一两个星期啦，我哋都有提过，即係究竟你可唔可以將自己嘅興趣變成事業啊？或者你有冇問啦、啊？上次你都有問，喂，點樣可以啊？提高自己啲工作嘅熱誠啊，各樣各樣，即係我成日講 passion 呢一樣嘢啊嘛。 係啊， 咁好容易咧，我哋會覺得啊，見到不論係人身邊嘅人或者係自己，我哋都會話，哎，你做到啲嘢咧有頭冇尾啊，半知半咁，你係半途而廢。其實我又唔會覺得呢一個係一個即係純粹係一個負面嘅批評嚟嘅。我會覺得呢一個係一個其實係一個結果嚟㗎。你記得我上個星期就提過啦，即係嗰樣嘢就係話你究竟你係咪好了解自己，係咪好想做某一樣嘢，定係話你做嗰樣嘢係純粹係為咗要攞個身份啫？其實你對於嗰樣嘢都唔係話咁十分。真係最深或者有興趣。 記得啦，上次你仲喺度話，可能有啲嘅朋友咧係中意純粹掛名，我係一位歌手，但係其實佢連唱歌佢都唔去練習嘅。 係啦，即係唔係十分咁？你唔練習，即係其實你唔係好中意咯。 係啊，啱啊， 係嘛？你中意嗰樣嘢，你唔會唔做噶嘛。 嗯。 咁所以就，但係咧，佢講到半途而廢嘅時候咧，我又唔會覺得呢一個係一個頭先講過啦，一個負面嘅批評。 嗯。 反而係一個，我覺得係一個當如果啊。身邊有人話你，喂，啊，小白，你做呢樣嘢半途而廢喎，有頭冇尾喎。我覺得係可以咧，將呢句呢四個字咧攞嚟去審視一下自己。咦，係，即係去承認啊，我係唔係半途而廢咧？跟住你就要去考慮思考，係點解我會咁嘅咧？如果我真係嘅話， 即係反省係一個機會啦。 係啦，係啦，因為其實呢個係最直白形式去俾你知道。 用喺外界第三方嘅角度去睇到你，喂，你其實唔係呢樣嘢嚟嘅喎。啊，有時我哋又好老土咁樣講啦，咩當局者迷嗰啲嘢啊嘛，你嗰一刻你想做呢樣嘢，即係最俗稱講啲咩三分鐘熱度啊，咁你可能做嗰兩嘢，你真係未必發覺咗，其實你真係唔係咁中意嘅時候，咁、那個結果就叫做半途而廢。 誒，如果我發現咧做咗兩嘢。嗰、那個結果我自己係唔中意，然後我選擇半途而廢咧，其實可能係精明嘅選擇嚟嘅。 絕對啊，絕對！唉、哎，你講得太好啦，你真係講得太好啊！呢個就係我想表達嘅意義咯。啊，所以唔好，如果有人哋，就算咧，特別係啲父母啊，最中意或者你啲阿哥啊、家姐啊、啊啲親朋戚友最興就窒你噶啦，就話：，你做啲嘢都半支半，三分鐘熱度啊，兩嘢半途而廢。咁唔好太過起降。誒，你批評我嘅，我唔 happy， 你都唔支持我嘅。其實反而係最真摯嘅一個形容詞，去話緊俾你聽。喂，你以為你做緊嗰樣嘢，我不如我講俾你聽，我覺得你點啊？你咪就係咁樣咯。咁、你自己就要去反省啦。咁但係咧，你話去到某一個另外一個層次咧，就係、是、點樣提升工作熱誠啊？或者去點樣去揾到自己嘅興趣？我又覺得咁樣嘅。唔系每一个人啊，嗰、那个人嗰、那个人生嘅目标唔同，或者讲到好似好大咁样，人生嘅目标。 嗯， 啊，因为唔系我识好多朋友咧，你问佢有啲咩兴趣，佢真系噏唔出噶。 系，因为佢哋唔了解自己啊。 系啦，但系咧，你冇一个真实嘅兴趣，或者唔一定要将嗰个兴趣变为事业，呢、這个唔系必然嘅路嚟噶。 嗯， 即系譬如我举个例啊。淨係想安安分分咁樣，朝九晚六咁樣打份寫字樓工、 啊， 我覺得好他條啊，我覺得冇壓力啊。咁、 啊、 某程度上，你唔會叫呢樣嘢係一個興趣嚟噶嘛？但係呢個係你嘅偏好，你希望你嘅生活係咁樣嘅時候，其實呢樣嘢冇錯噶、 嗯。 即係我唔會話你，喂，人生冇夢想，我不如係一條咩鹹魚啊，定係乜嘢？我唔一定要咁樣形容你咯。因為我嘅目標，我就係想好舒舒服服。咁樣啊，唔係個個都要，哎呀，我一定要咧創一番事業出嚟嘅，或者去達到啲咩人生目標嘅、 嗯。 我人生嘅目標就係安分守己，好、安樂咁樣冇壓力去過日子。咁呢個其實都係一種你追尋呢個生活模式嘅方法嚟嘅。 我諗到我諗到一樣嘢咧，就係、是、可能有啲朋友佢真係好似 Jerry 所講啊，我喜歡嘅咧就係好簡單嘅生活。我喺工作上面咧，我唔追求一樣嘢，我只係追求咧係可能準時收工啦。我朝九晚六正常咁樣去晉升，咁我已經係心安理得。因為嗱，佢可能係釣魚大師，佢可能係奇藝高手，或者佢可能係甚至乎係壁球好手，但係佢冇將佢自己嘅興趣變成工作，可能佢唔想。将自己嘅兴趣变成工作，佢唔想将自己嘅兴趣变成一种有压力嘅嘢，都唔出奇。 冇错啦，正正就系嗰样嘢啦。啊，即系譬如你中意唱歌嘅， 嗯， 喂，其实我唔中意表演噶、我净系中意咧几个朋友仔喺啊去唱下卡拉 OK， 或者攞支小吉他出嚟，大家有时假期咁啊，大家唱下歌围埋咁样开开心心，嗰样嘢好冇压力，我系爱嚟减压，而唔系爱嚟做一份事业嘅。 嗯。 咁所以咧就唔好俾我哋啊过去呢两个星期讲嗰样嘢，喂你都唔清楚自己嘅路向啊，点样可以做到将自己嘅兴趣变为事业啊？唔一定要咁样做嘅， 系唔系一定要将兴趣变成事业噶吓？大家记住 系啦，冇错。咁同埋咧，咁哪边厢咧？另外一样嘢咧，就系讲到啊，除咗你个人嘅选择之外啦，都系某一种嘅行业嘅属性啦。嗱、我啱啱咁样讲咗啦，你唔需要将你嘅兴趣变为事业啦，但系因为有啲唔同嘅工作，嗰啲工作咧系真系需要有热诚，你成功或者有成绩嘅机会先至大嘅。就例如我哋成日讲嗰样嘢，我做经理人嗰样嘢啦。因为通常你需要我管理嗰啲咧，我谂有一半以上嘅职业啦、都系需要有热诚嘅。 系啊， 啊，譬如就嚟讲嚟讲去都系，例如你系做演艺嘅朋友啦，或者做艺术嘅朋友啦，咁甚至乎系运动员，其实你都系要有一股热诚嘅，因为其实做运动员，我举个例啊，好辛苦噶。 系啊，喺我哋平时咧，同啲朋友出去hea 紧啊，食紧饭啊。佢哋都可能喺度练习紧噶，甚至乎因为佢哋要控制佢哋嘅身体嗰个能量咧，有好多嘢佢哋唔食得啊，所以有啲宴会佢都，我都唔去啦，我去咗我又唔食咁样。 我舉個好簡單嘅例子啊，你唔好講職業運動員啦，我年輕嘅時候我都係一個即係業餘嘅運動員嚟嘅。我一個禮拜有三日起碼係練跑練到嘔㗎，即係真係嘔喎，唔係假，即係唔係話形容詞辛苦到嘔嗰啲，真係練到嘔， 物理性地嘔啊！嗰個係 係啦。咁你諗下，如果話嚇乜要咁辛苦嘅咩？我唔知其他運動員啦，我係咁樣咯。 嗯。 啊！咁你問到我唔通我真係好鍾意一個禮拜嘔幾暈咩？咁、啊、其實唔係，但係就係因為嗰股熱誠囉。 嗯， 係、啊、嘛？咁但係我哋所以變咗呢，我哋有時你話我哋要提升嗰個工作嘅興趣呢，首先第一你要其實除咗知道自己嘅興趣之餘呢，亦都係要知道其實你人生追求嗰個目標係乜。但係呢，那邊上呢，我又會覺得呢，如果你純粹講就唔係話某一樣嘢嘅興趣啦，係純粹講工作嘅熱情呢，我又唔會擺曬一個個人身上嘅。因為呢，有時啦我哋特別係我做管理公司啦，我做經理人，其實唔係得我一個人做㗎。其實我身邊呢仲有我嘅團隊啦。或者是去支持、去帮忙、去帮手，譬如啲艺人嗰啲，譬如好简单嘅梳化服，系嘛，即系我哋嘅发型师啊、化妆师啊、形象顾问啊、指导啊、跳舞嘅老师啊、歌唱歌嘅老师啊，其实就算呢啲唔系我即系每一日出紧粮俾佢都好啦，其实一位艺人系需要好多身边嘅人支持嘅。 嗯， 咁变咗其实呢啲我哋喺一齐工作嘅人咧，佢哋我哋都要佢哋一齐去配合。令到大家每一个方位都去俾緊每一个人某个程度上嘅一种支持。 嗯， 其实我譬如我同你阿小白，我同你合作做一件事嘅话，我唔係淨係要求你要有热诚囉，我都要有热诚，要有个环境俾到你，令到你觉得哎呀同 Jerry 一齐真係好啊，我哋呢好有斗志嘅啊，好正面嘅啲嘢啊，大家呢都好有活力嘅。其实所以变咗呢，就唔能够话单单话系一个啊小白你个人唔够热诚，所以我怪晒你或者你错晒。 哦， 因为呢 系 啊人嘅际遇唔单止系一个个人囉。就算你话喂我唱歌都系一个人喺个台上面啫，咁但系你唱歌背后其实系大部分时间，除非你系一个网络歌手，我啲嘢我全部自己做嘅，我系一个 KOL。但系而家今时今日嘅网络歌手又好 ，KOL 又好，其实佢哋当佢哋做到某程度上嘅成绩嘅时候咧，其实身边总系会有唔同界别唔少嘅人喺度 support 紧。咁所以咧，我哋即係所謂話要點解成日都話要團結一致呢，就係唔係其實呢啲唔係話嗌口號嚟㗎。啊，你同你工作嘅人如果大家唔係喺同一個步伐嘅話呢，創造到成績嘅機會都有，但係會艱辛好多囉。 嗯，同埋好多時呢，我哋嘅熱情如果對工作嗰份愛我投放咗啦，但係下下都抌咗落海冇人回應嘅話呢，即係你嘅團隊都唔领情啊，冇互相去到鼓励同支持咧，其实石沉大海嘅感觉都唔好受。喂，我哋下个星期咧可以讲下点样令到团队一齐有呢一个嘅团队精神同埋热情，可以讲。 哇，呢、這个好高深嘅学问嚟嘅，绝对可以讨论下啦。 好啊，咁我哋下个星期再讲。唔该晒 Jerry， 拜拜。 唔该晒小白 ，Thank you。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香港电台由幸伟雄报告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与代表团抵达阿联酋迪拜，继续访问行程。他在一个商贸论坛致辞时表示，阿联酋和海湾合作委员会其他国家一样，长期是中国在中东地区的重要合作伙伴，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一环。其中中亞產能合作示範園、阿布扎比哈里法港以及阿聯酋國家鐵路網的阿提哈德鐵路項目都是中亞緊密合作催生的項目。香港的資本和多元化金融服務產品可以支持阿聯酋的一帶一路項目。出席同一場合的迪拜國際商會主席致辭的時候說，商會早前在香港設立國際辦事處，以促進兩地貿易和投資。商会认为代表团访问中东之后，需要为办公室制定目标，以量化成果，巩固两国关系。特区政府派出由保安局、消防处、入境处和卫生处人员组成的搜救队前往土耳其，协助地震灾区搜救工作。 正在亚联酋访问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网页说，感谢搜救队体现专业精神，协助土耳其当局拯救生命，希望大家为搜救队打气。又说特区政府会全力支援搜救队一切所需，使他们能够顺利完成救援工作。世界冠军球会杯四强战对决，西班牙皇家马德里4-1淘汰艾亚里。赛事在摩洛哥拉巴特举行，皇马凭着云尼斯奥斯、华维迪、洛迪高和阿里巴斯的入球4-1击败对手。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早晚有薄雾，日间最高气温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多云及有薄雾，星期日和星期一温暖潮湿和有雾。室外气温1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姑先同你讲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喺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就喺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翻港岛方向龙尾喺尤礼村，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在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去翻观塘方向，近住欣怡花园一段是比较多车。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会车多，龙尾界限街桥面。新清水湾道去坪石，龙尾在彩云村，而旧清水湾道去坪石方向，近住泽山道车多，龙尾德望学校。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新城市广场一段是挤塞，龙尾在沙田马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一段是比较车多。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车多，龙尾在泥围。坑口影业路去厚德村方向，龙尾在清水湾电影制片厂。仲有清水湾道去西贡，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一段是慢车，龙尾碧沙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铝窗的窗铰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窗就有可能甩出嚟，造成人命伤亡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窗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窗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扇窗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窗户。 醒啲醒啲醒啲 ，D for DS， 提提你醒啲吧， 醒啲吧。 佢系香港辅导教师协会主席何玉芬，应付 mock exam 佢有咩心得呢？ 我自己咧一路有一个好重要嘅方法噶，咁咁多年嚟咧，我见到咧都 work 嘅，就系、是、将所有嘢望一次，特别系你以前考过嘅考试卷同埋测验卷，特别咧系留意嗰啲你错过嘅题目。好多时候咧错嘅咧不外乎咧都系嗰几十个我哋叫做 common misconceptions， 即系常见嘅误解。例如喺生物科嚟讲咧 ，denatured 呢个字咧就系重重复复喺过去二三十年嘅 past paper 里边咧，常常系学生会用错咗而失分嘅一个嘅例子嚟嘅。面对 mock， 你将你曾经错过嘅嘢揾翻晒出嚟，然后咧逐一击破错嘅，你唔再错咧，其实你就容易啲攞到高分。我有一句说话就系、是、mistakes are wonderful opportunities to learn， 将你错过嘅嘢变成你可以学到嘅嘢，咁呢个就系一个好重要嘅方法。 做好准备，顺顺利利， 醒啲吧！ 香港电台文教节目。 奋发时刻 DSE 团队制作。 烟火人生， 心有所居。 国剧八三零，心居。 导演滕华涛认为，冯绍峰同思源呢个角色，无论系年龄抑或性格都非常配合。而冯绍峰又系上海人，思源呢个角色喺剧中亦都有好多需要讲上海话嘅地方，所以思源同冯绍峰可以话系一拍即合。 国剧八三零，心居，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荣忠，我喜欢你，我喜欢你，我爱你。情人节同情人讲得最多都是这几句，其实同家人讲都得的，不需要吝啬，要懂得对家人表达你的爱意。我爱我的家人，讲出来又得，传个短信都可以。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家千言万语凝聚爱。 早晨啊， 讲个天气啊，船仔。 今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早晚有薄雾，日间最高气温大概是2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有强风啊。咁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多云和有薄雾噶，星期日和星期一温暖潮湿和有雾。咁而家室内气温咧系17度，相对湿度89%啊， 都好湿下。 系啊， 其实呢啲咁样嘅湿度真系大件事，即係好似想落雨又落唔出咁樣咧。 我今朝翻嚟嘅時候行，即係屋企行去火車站啊，然後係唔記得帶遮。咁但係佢而家有 咩？ 佢有喎，佢有啲。有啲好似雨粉咁樣，但係 又好似未落嗰種感覺，但我又好驚我跣親喎，即係個地又真係好，因為我係一個平衡力極差嘅人。 你今日係咪都係著波鞋啊？ 我係著波鞋嘅，但係我係著咩鞋都會跣親嘅人嚟嘅。 咁搞笑？ 係啦係啦，咁所以我哇今日好濕，即係我就好驚行路。 你聽日有冇時間啊？聽日唔係唔係禮拜三有冇時間啊？通常。礼拜三咧，我哋有中医啦，咁我翻嚟睇下医生啦。 系啊， 咁啊，李嘉仁医生系礼拜几啊？ 礼拜二。 如果礼拜二有时间，礼拜二翻嚟。 系啊，中西医我哋都齐嘅。 好齐，就问下点解我会成日跌亲啊？ 特别系建议咧，可以问下中医点解你湿滞先啊？ 嗯， 都啱啊。 系啊，一湿你个人就咁样。 系啊，一湿个人咧，个人都懵啲哦。 嗯， 你哋唔会嘅咩？ 咪湿滞咯你。 哦，原来系咁。 本身都懵噶啦。 系啦，其实呢个人系懵咧，就唔好将佢揾个理由合理化。因为湿。所以我懵唔係嘅，因為本身係噶嘛。 哦，原來一路都係咁， 一路都係啊。 我仲賴咗佢添。 你著咩牌子波鞋啊？有啲平衡噶嘛，主張新新地嗰啲平衡，會唔會平衡力好啲啊？嗰啲 哇，未試過喎，真係 係嘛？咁你試下啦。 唔係，我買波鞋好平啊嘛，諗住 冇平貴之分嘅， 係咯， 識個字啫。 又唔見我著白飯魚會跌親， 想話食個字 啫。連塊譜喎。 講開食咧，今日咧同幾位拍檔講下食呢個飛機餐。咁啊，依家都復常啦，好多人都會飛啦。咁啊，先講個新聞出嚟俾大家聽，幾得意喎！咁啊，國泰航空咧就增加呢個香港特色嘅點餐服務啦。 咩叫香港特色先？ 你笑到咁嘅，因為咧其實幾 impress 嘅，即係我覺得好叫做 wow 到我啦。 嗯， 有咩食咧？你知唔知飛機嚟緊？如果呢一個航班？会机有机会有咩食？香港特色系香港特色， 烧味饭 差唔多， 差唔多。 再即 四宝饭啲 friend， 云吞面 唔系净系饭，系成件事咧。嗱，我带你哋入去 啦， 我做空少啦，我做空少啦，我做空少啦，好嘛？咁多客人，请扣上安全带，祝大家。 你行李先啦，唔该。 系啦，有个你行李系要自己拎嘅，我想 叻嘅 呢位客人，唔好令我难做好吗？吓。跟住我就會講啦，話即係啊飲杯嘢先啦，係 coffee or tea 啦。跟住佢端嚟嘅咧，就會話俾你聽話，先生有冇興趣食下我哋港式嘅蛋撻啊？ 哦， 蛋撻喎，好勁啊！你諗下搭飛機有個蛋撻食， 你當年最勁都係啊，即係食下嗰啲即食面已經好叻啦。有啲航空公司有啲叮嘅燒賣啊蝦餃，你都覺得好勁啦。但係依家已經演變成係蛋撻喎，蛋撻已經好勁啦。嗱，你覺得聽完蛋撻普通喎，見中 一般啦、 啊，普通啦、啊。首先你一般啦、 啊， 但你首先你。咁耐人搭咁多次飛機，你都未食過蛋撻，好唔緊要，梁生挖唔到你。 其實唔係幾好意頭添啦。 點解啊？ 蛋撻我嚟做咩噶？ 蛋撻我嚟 食噶嘛。 嘅係啊，咁冇乜嘢嘅，見你梳個蛋撻頭，請你食個蛋撻啫。啊，好啦，呢、這個。如果講二頭， 教壞船仔。 喂，如果講二頭啊，唔好啊，呢、這個 我聽唔明噶，我聽唔明噶。 咁啊，乖啦， 係啦，呢個講二頭又唔好，但係講食係好好。 嗯， 最殘忍嘅飯。 嗯 煲仔饭， 哇、哦，好嘢喎！ 真系 OK 喎，如果系咁， 喂，你有煲仔饭食，你喺飞机餐有煲仔饭食、 啊，我反而几好奇佢嗰个输送点样运送上去啊？嗱，连煲上啊，定还是好似有啲外卖唔系话嗰啲快餐连锁店咁样，成个煲俾埋你噶嘛？ 嗯、 有啲嘅譬如茶餐厅嘅煲仔饭咧，佢系攞个发泡胶兜，中间隔一张石纸，然之后摆咗啲饭上去嘅啫嘛。 嗯， 咁但系如果你话，在飛機上邊有的是不是整個煲擺在這 裡？根據商品說明條例、他說的煲仔飯呢，他應該點都給個煲你的，但是、個煲是用什麼物料去整呢？因為在、高空裡面怎麼去處理呢？或者、個煲究竟是用瓦煲啊，還是什麼呢？我都沒吃過，我都沒搭過飛機叫過煲仔飯、但是呢，我估不久将来呢就会有人摆上网压 like 啦、所以呢你唔需要咁心急嘅。 我有諗过钟哥头先讲嗰样嘢，到底佢系冇个煲仔饭，我又咀嚼咗呢阿 O 讲嗰个商品说明条例。咁佢既然叫得煲仔饭，照道理佢真系有个煲上。但系如果佢系煲仔饭，但系佢喺个厨房，即系你佢下低有个厨房噶嘛，即系佢喺地面嘅时候，厨房整完，跟住佢先摆上去噶嘛。佢厨房佢用个煲帮你整，但系佢为咗航空安全，佢帮你捞翻上嚟，再放入其他嘅器皿入边，再装俾你。咁佢又冇呃你 ，OK 嘅。 但系佢又真系俾个煲仔饭你，你又可能真系又食到饭焦。不过咧，如果我就咁谂嘅话咧。我一打開，例如我嗌呢個北菇蒸雞飯咁樣，北菇蒸雞嘅煲仔飯啦。但我一打開，我見唔到個煲，我就知佢喺煲仔飯嗰度煲過，然後擺上嚟嘅話，我會覺得佢普通似嗰啲點心鋪嗰啲滑雞飯 啫。要嘅，但係咧，我覺得係呢個諗法係唔錯嘅。 嗯， 因為譬如話你坐飛機嘅，唔一定係香港嘅朋友噶嘛，你可能外地嘅朋友會坐噶嘛。 係啊， 當外地嘅朋友食，咦？有煲仔饭咩嚟噶？ 系啊，系哇！呢个真系哇到。 跟住你即刻喺度谂个英文译名系咩咧 ？Boiling sun rice 咁样 ，rice 咁样。 咁样个 this is rice 都系咁样叫出嚟啦。 所以有香港特色咯， 应该要有我哋嘅字噶。 我师姨真系会咁样叫添。 嗱，譬如蛋挞啊、煲仔饭啊呢啲，譬如一啲唔同地方或者唔同国家嘅人，如果有机会喺个飞机试过嘅时候嚟到香港，咦？不如我試一下先喎、 啊， 真係唔錯喎、可能會帶動到香港一啲特色美食嘅喎、 例如如果我哋坐一啲假如咁講啦，日本航空公司，咁佢哋如果係 serve 壽司或者有刺身，甚至乎冷面，我哋都會覺得其實對版喎。 係啊， 咁我坐呢間航空公司，我坐翻我食翻呢一類型嘅食品。咁、如果我坐香港嘅航空公司嘅話咧，我又有翻我哋自己本地香港嘅一啲招牌嘅食品。咁即係好似嗰啲手入風咁啫嘛。天人三寶都有嘅話，我覺得真係好好、喎。 咁啊，我又問下船仔先啦、你中意食啲咩？有冇機會擺落個餐單嗰度啊？你覺得？ 其實我好中意食雞蛋仔啊。 咦？嗱、呢個可以試啊，可以一戰啊。 唔係啊，而家真係有噶，而家 飛機、 飛機就冇啊，但係我係喺屋企有嗰啲。即係可以叮嗰啲雞蛋。 我夠知啦，我夠知出街又有得賣。 係啊， 你屋企去叮係咪啊？ 係啊， 你又要叫男朋友整，有大把方法啦。 我 講緊飛機啊嘛。 頂住檔先啊嘛。 得㗎，係 啊， 唔好食壞咗個口啊。嗰啲 要食啲好嘢係咪？食好嘢要跟你啊咁樣。 真係雞蛋仔就係雞蛋仔咁樣。係扮雞蛋仔咁樣。 即係薯仔就話雞蛋仔啦。咁我講多少少啊，其實咧除咗蛋挞，同埋咧呢个劲嘅，其实佢个煲仔饭系叫虾干海味肉饼煲仔饭。 啊 ，OK 啊，呢个 OK 好有香港特色啊，我觉得呢个，因为虾干咧，啲外国人应该唔系好明你做紧啲乜嘢嘅，好老实讲句，即系外国嗰啲啊，佢会有风干火腿，会有 Parma ham。系咪先？但佢未必知道你蝦乾呢壇嘢係玩咩咁樣。 不過你話最好嘅梗係臘味煲仔飯啦。但係如果臘味煲仔飯，我可能大家 唔同地方嘅人嘅口味可能未必接受到嚟、嗯。 哇，真係好香！我諗起咧、都會覺得個機艙啊，真係好香。 機艙都係呢啲味。 哦，唔緊要喎，其實你食杯麵，你叫都係成架飛機都係 啊。 我咧試過搭一啲中東地區嘅航空啦，佢真係會有啲咖喱餐噶嘛。其實你成架飛機都係咖喱味。 係啊， 但人嘅嗅覺好容易疲勞噶。好快就你 就會習慣， 係啦，會習慣咗咯。咁但係咧，阿總廚都有講，佢話遲啲會引入埋呢個雲吞麵，咁我都覺得幾 好。不過咧，佢亦都有表示啊，乘客喺空中嘅味蕾咧係會減弱嘅，所以咧點餐嘅餐點咧就會味道較濃一啲啦，會盡力咧做到同地面嘅風味無異。哇！突然間覺得佢好似好 upgrade 咁樣。我嗱，我哋兩三年冇飛啦。如果真係俾我飛咧，原先我冇諗過搭。香港本地嘅航空啊，我梗系试下啲国际品牌先啦，试下平时 Skycheck 嗰啲，哇排名第一二三，横掂都系你储咗几年钱，梗系搭啲豪啲啊，好啲啊啦，系咪先个排名前啲？哦，但系佢呢一下嘢咧，都几觉得劲喎，系咪先？ 系啊，我同阿 O 嘅处理唔同啊， 你系点啊？ 我拣一间平啲嘅啫， 点会啊？嗱，佢又讲呢啲啊，又讲呢啲啊， 我唔信啦。 嗱，你都唔信啦。嗱，我哋又讲下职场拆利是啦。嗱，钟哥成日都话我封利是廿蚊啊，你拆过去封利是系咪都大封啊？ 都大封嘅， 都大封，好大封咯、 啊。 哇，睇嚟你平时啲亲戚啊，非富则贵啊，钟哥个封咧。是我今年最大封的利是嚟啦，系啊， 佢你唔同嘅，你哋 系咩？ 唔同嘅， 唔同， 梗唔同， 再少啲。你个封廿蚊，我哋个封得十蚊，我就系知道咁样啦，我就系知道你咧，即系对女仔好啲啦啊，咁样。不过咧，呢啲飞机餐咧，我觉得慢慢演进咧，会唔会即系有一日搞到咧？好似 omakase 咁样，即系你喺飞之前已经咧有机会俾你点定咗，系啦啊！我今日嘅行程咧就 plan 咗夜晚黑九点飞，咁即系我嘅晚餐会喺飞机嗰度食啦，系啦，咁啊佢有好多嘢俾我拣，甚或乎我可以 order 埋，即系喺嗰个你登机之前个 app check in， 依家未要喺个 app 嗰度话俾你听，我大概点点点嘅，即系依家如果你飞咧，航空公司有个 app 嘅，你最好咧就系网上预约咗 check in 先，咁你就唔使喺柜位嗰度咧等咁耐啦，咁你由填资料嗰一刻咧，其实有啲航空公司已经咧。俾你揀埋話啊！你想食啲乜嘢飛機餐？ 係啦， 係啦， 食邊只啊？因為佢通常譬如有十隻俾你揀嘅， 係啦，係啦， 咁你就揀咗你個座位，跟住就話你想食邊一隻。咁如果你食素嘅，你可以一早講定。咁呢啲 食牛肉嘅又可以講聲 啦。 我講開嗰個煲仔飯咧，我有個提供， 好啊，好啊， 希望咧即係航空公司而家你話你都劃定整個煲仔飯啦，唔爭再做埋佢啊！第一一定要有飯焦，因為煲仔飯 個 精髓要有飯焦。 係 另外一樣。如果是原煲上就最好啦。如果不是的话呢都希望有饭焦啦。同埋一定要加杯茶。仲要是嗰啲我哋飲嗰啲即係中国茶。 点 解呢因为通常食到剩返饭焦嘅时候你就会捞茶落去。即係食多一次啊，茶泡飯咁樣啊嘛。 原來咁樣食得㗎， 你唔識啊？ 我唔知，我就係飲㗎咋。 識食咯， 我真 係 唔知啊。 好彩你都話飲啫，我幾驚你話淨係攞啲茶洗筷子啊。 因為通常食個煲仔飯咧，食到底個飯焦可能係刮出嚟啦。如果唔係嘅話，有啲係唔刮出嚟，就點樣咧？食曬啲飯，食曬啲餸之後，個飯焦喺個煲度，然之後你就攞杯茶倒落去。然之後慢慢得佢溶咗少少嘅時候，咁你就好似食茶泡飯咁樣食多一次，係啦，係另一種食法嚟噶嘛。咁你就可以真係一煲兩食，咁啊等其他唔同地方嚟都可以試下。哦，原來可以咁樣。 係啊，要整埋啲 guideline 即係説明書，有啲圖片唔同語言就話俾大家聽，啲外國遊客到底個煲仔飯應該點樣食？ 學唔學到嘢啊，船仔？ 學到好多嘢啊！ 多謝鐘哥啊！ 多謝啊！ 日已匆匆渐入人海，天黑了看街灯燃亮尘埃，整晚寂寞有谁爱，愿你怜爱荧幕却见你隔千里外，圆月缺一边途人没自在， 抬头没看开，知道以下你正伴着你所爱，怀求尚有错觉，你我同在。I'll be talking to the moon, just thinking about you. When I look up at the stars, see your smile.一片明明没意外，偏偏我敏感突然想起分开，整个现实你正伴着你所爱，如期待再见你呼吸不改。 I'll be talking to the moon just thinking about you. When I look up at the stars I see is your smile 成日都講啊 ，Fly Me to the Moon。如果你同月亮一齊啊，咁咪唔使飛咯。咁 Me and the Moon 唱嘅係 J 風馮雲軒。 我哋咧都好中意一啲叫少數民族嘅服飾噶，好、多人都好喜歡。原因係因為佢嗰啲色彩咧，通常都會做得好靚。咁然後咧。再加埋佢哋嗰啲，譬如特別嘅舞步啊，甚至乎佢哋除咗顏色鮮豔之外，佢哋嗰啲叫做針織嘅功夫咧，其實都係每一個嘅少數民族都有佢哋自己特別嘅風采嘅。咁而家咧有一啲內地方面啊，佢哋都多咗咧，就係將自己嘅不同嘅少數民族嗰一種嘅風格咧，去到。同好多譬如唔同嘅 brand 啊，或者唔同嘅 designer 咧，去到合作。例如一個 designer 佢本身咧，佢係好中意設計西裝嘅，咁佢咧就會真係多咗好多呢啲內地嘅新派設計師咧，佢又特登去到某一個少數民族嗰度，跟入到條村入邊嘅時候咧，就已經咧見到好多嘅叫嬸嬸啊或者妹妹啊做緊啲針織，即係用翻最傳統嘅方式咧。去到做針織，然後用翻佢哋嗰種嘅扎染方法啦，用翻佢哋嗰啲自己本身用嘅顏料咧，就 design 一啲新派嘅，譬如西裝啊，或者新派可以俾 catwalk 著嘅一啲嘅服飾嘅。咁呢一類嘅風格咧，而家都有少少偏向咧係大行，其實都 hit 咗幾年噶啦。咁不過咧近呢一年咧，都見到佢嗰個風潮特別犀利，甚至乎咧佢哋用一啲即係新同舊嘅 crossover 嘅感覺咧。去到做咗好多唔同古代嘅衫，因為即係嗱，舉個例，大家容易啲明嘅就可能譬如和服，咁其實和服本身好多層噶嘛。但係而家我哋如果去日本旅行影相嘅，喂就咁一件笠咗上去，冚埋佢就好似係和服。 而家都幾興嘅喎，即係特別喺京都嗰度咧，有多啲舊啲嘅日本建築。 因為嗰啲唔係和服嚟嘅，嗰啲叫 咩咧？ 嗰啲叫 kimono， 其實佢日文就寫住、那個漢字寫住著嘅著衫或者著著服咁樣嘅 kimono。 咦，我都記得喎、kimono 即係兩邊咁樣有條帶俾 笠埋佢咁樣咁啊。咁嗰啲咧影相出嚟都好靚嘅，咁但係嗰啲就唔係真嘅和服嚟噶嘛。 張相啫 嘛，影相啫 嘛，你唔係照 X 光啊嘛。 係 啦，你照 X 光仲要睇埋裏邊著成點啫。 係啦， 我張相最緊要見到我眼。见到的部分又在这里 就可以了。以前我们都会觉得他们用这种方法他们活化了自己的服饰其实是好的。 其实这个活化了的服饰即可以讲讲我们以前在电视台拍古装片、 啊好啊、 你见我们穿好像很多层的衣服其实全部都是一份的。譬如那条领 系净系得条领嘅啫。 哦， 后里边就冇嘢噶啦。哇，如果真系着到咁样，我哋 夏天上去山顶拍就真系即刻中暑啊。 系咯， 同埋你拍打咧，喐唔到啊嘛，你着到咁多层嘅衫，所以咧净系得条领啦。 嗯， 可能如果嗰件衫要两层有个衣袖嘅，净系嗰只袖咯。 嗯， 咁上面有件外套冚住你就睇唔晒噶啦。 系啦，其实最紧要就系啲人咧， 即系拍嘢系咁噶啦， 拍嘢系咁噶啦。 所以之前去嗰啲即系暗位嗰度拍。一次咧，你唔觉嘅，你同大学差唔多，有几间大学都系咁一条楼梯咁样中横打斜斜落嚟咁样。 如果都系你夹硬要揾个关联啊，即系好似正话欧讲嗰个地方同嗰个大学嘅关联，就系你读书同埋最后嘅 归宿啦， 都系人生必经之路嚟嘅， 都系会用班房嘅形式去 经历嘅。 大佬 又学到嘢啦， 呢个夹硬得滞，我讲唔到落去，呢个真系有啲夹。嗰度同嗰度真系争好远啊！虽然两边都有嘢食，系咪先？ 有嘢食， 咁啊真系有嘢食啊！ 咁有嘢食， 讲翻啲和服先 啊！咁嗱，和服嘅又讲完啦，但最主要咧就想话俾大家知咧，其实而家佢哋都有好多嘅汉服啊，或者藏服啊，唔同嘅民族服装咧，都开始咧就系俾一班年轻嘅人咧去到追捧。咁佢哋就好中意着呢一类型嘅衫，甚至乎咧。以前我谂前几年都未必会见啊，如果而家大家譬如通过关咧，可能多咗翻内地嘅时候，会见到多咗人咧系着呢一类型嘅汉服咧，系行出街嘅。行出街嘅意思就佢当然就唔系话谂住佢日常生活都系咁啦，咁但系可能佢会着住呢啲嘅汉服咧去做啲特别嘅事情，例如佢着住汉服，佢今日特登佢就系想 cosplay 汉服去到行一圈，然后影几张嘅靓相，去一啲你知即系内地都好多佢哋嗰啲叫做历史嘅，譬如城池啊、廟啊，去嗰啲地方咧，就用翻呢啲嘅服裝咧，就影翻啲靚相嘅。咁呢個風潮咧，其實我覺得行得都幾啱，即係我哋冇理由咧，就淨係得我哋就覺得譬如歐洲又好。日本都好，或者東南地方，佢哋都有佢哋自己民族嘅風采嘛。有段時間咧，我哋會覺得咧，大家都係時髦咗，但我哋就唔懂得將以前嘅嘢咧，就同而家就 cross over。 係啊，小白講得啱啊，因為咧依家嗰啲執相咧，即係美圖 app 啦， 係啊， 佢都有叫做中國古典風， 係啦， 其實咧就係執出。嗰一種嘅風格， 嗰種嘅氣氛， 係啦，中國古典風就係你已經知道大概個風味係點啦，個感覺係點啦， 同埋 touch係點啦， 其實好受外國人歡迎噶，即係啲外國人嚟到中國嘅時候，佢哋都好中意睇我哋嗰啲歷史啊嗰樣嘢，但係唯獨是一直以嚟服飾咧。就比較上少喺街上面見得到，其實如果喺街上面都多啲見到嘅話咧，我覺得都係一種好好嘅風氣嚟嘅，即係絕對可以將呢個幾千年嘅傳承咧，就慢慢滲翻，同埋咧有個感覺就係薪火相傳，年輕一代咧係愛上咗。以前我哋好多嘅歷史嗰啲服飾，我覺得呢個係好事。 船仔有冇興趣啊？呢個 cosplay 下啲中國古典風。 如果有人借套衫俾我，我 OK 咯。 好，我哋服裝部好 多。OK 嘅 ，OK 嘅。 新嘅就話冇啫，電視部 嗰啲就有嘅。 舊嘅好舊都仲有啊。 咪真正嘅古裝係點樣呢？真係有翻咁上下歷史先係古裝嚟㗎。 係啊，經歷咗三代人著過啦，第四代人就交俾你著啦。好啦，依家17度嘅氣温，相對濕度咧88%啊。轉個頭翻嚟繼續晨光第一線啦。 又計劃下個月舉行捐助者會議，動員國際社會對兩國嘅援助。英格蘭超級足球聯賽，曼聯主場對列斯聯2-2打成平手，各得一分。列斯联上半场两分钟，云费特的入球协助领先。下半场，曼联的华拉尼一个乌龙波，一度令到列斯联优势扩大至2-0。曼联尾段凭住拉舒福特和新祖的入球协助攀平2-2。曼联赛后在英超榜继续排第三，有43分，较第二位曼城少两分，并且多踢一场。曼联较第四位的纽卡素多三分，多踢一场。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27,464点，跌14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现价：港元7.849，日元131.4，瑞士法郎0.921，加元1.345，人民币6.791，英镑对美元1.207，欧元对美元1.072，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63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4.38美元，卖出1874.56美元。天气方面， 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正系覆盖该区。本港地区今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早晚有薄雾。日间最高气温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多云及有薄雾，星期日同埋星期一温暖潮湿及有雾。室外气温1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喺新界区嘅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日红天路由于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日红天路一带咧就挤塞，咁亦都影响到红天路啦，出翻去元朗公路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平下路噶。咁再重复多次啦，就系、是、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日红天路咧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元朗公路去上水近日红天路一带咧就挤塞，咁亦都影响到啦红天路出翻去元朗公路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平下路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护动物协会，漆咸道北过海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排到去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彩云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在德望学校，龙翔道去返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慢车龙尾就彩虹村，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的律伦街一段就车多，龙尾去到界限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进化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啦，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福亨村，青山公路的青山湾段来回方向近住珠海学院行车缓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排到去马场。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咧都系车多，排到去科学园对出。清水湾道去翻龙虾湾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挤塞，而家龙尾排翻去西贡公路啦，近住郑直之中学对出。咁另外一段嘅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万公屋村。咁另外啦，由于有紧急维修啦，通菜街去翻界限街方向近住旺角警署嘅快线咧就封闭。咁受强风影响，港珠澳大桥嘅香港连接路最高车速咧限制由每小时嘅100公里降到每小时嘅50公里。最后消防处提提你，自动心脏除颤器 AED 有语音指示，任何人未学过都适用 ，AED 睇得到，用得到。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日出时让街灯安睡，虽然已经有合唱的版本，但是学友自己都说到很喜欢这首的歌曲。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已经同作曲的 Eric Cox 和填词的林若玲表示希望可以唱这一首的作品。他说到人生总会遇上樽颈位，有阵时亦都会在逆境的时候，既然逃避不到，我们应该学会面对，心态随心意，要顺流要逆流也易。张学友，日出时让街灯安睡。 一个人牵挂时牵挂，在放下时放下，心态随心意，要顺流要逆流也易，只要能坚决时坚决，在脆弱时脆弱，很坚强的灯，很坚持，很光明一致。这生人的灯开一时。 足矣。 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张学友日出时让街灯安睡，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个临时支架有咁多条配件，点搞啊？天啊，可唔可以用时间变慢？ 强哥，斜杉钢同环柱条搭建临时支架必不可少，全部都经合资格工程师设计噶。 让时间变慢，不如我哋快快手手夹手夹脚，跟足图纸同规格指示开工啦！ 千同千雷咁讲就啱啦。想知道更多，记得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化为人节目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哋。 设计施工要认真，临时支架实稳阵，我哋系雷同义友。 广播九十五周年十大中文金曲，公众投票现正展开，可投选奖项包括十大中文金曲奖、优秀流行歌手大奖、优秀流行华语歌曲奖、最有前途新人奖、全球华人至尊金曲奖。登上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同歌手，截止日期2月18号。 光辉广播九十五载，开创金曲新时代。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早晨啊！星期四嘅早上啊，呢个环节咧继续有啊。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事嘅。Dicky 早晨啊， 早晨 Dicky， 早晨，早晨，小白，你哋好。 系啊，星期四咧，真系要睇实个大事，因为隔晚美股咧三大指数都要跌啊。琴日港股咧原先啊系升市噶嘛，最多咧升144点啊，但系喺高位咧咁啊，一度倒跌啦，咁最后咧就跌15点。今日会唔会将美国嗰边咧啲科技股麻麻地嘅啲情况反映咗喺香港呢一边咧，交俾 Dicky 帮我哋分析一下啦，唔该晒。 好啊，咁啊唔多唔少都有啲影响啦，因为咧外围美股咧都系继续有啲回落，咁当然几样嘢嘅，第一咧就系个美元嘅汇率咧都系有个反弹嘅，咁亦都咧担心都系嗰句啦，只差一点点就系嗰25个点子啦。咁因為喺議息會議之前咧，到之後睇完咧，再之前嘅呢一個一連串嘅就業數據咧，就大家就會覺得，哎呀，可能都係未夠咯，可能仲要喺三月加完25个点子之後，再要整多一次咧，先至有機會令到個即係美息咧進入呢一個即係高原期打橫行。咁啊，即係話好可能咧，再要加到去5厘到5厘2厘啦。呢個咧其實係成為咗即係美國股市呢段時間都係相對地偏軟嘅其中一個原因啦。咁全球各國央行咧都係咁講噶啦，歐央行咧又話未加完啦咁樣，跟住英倫銀行又係咁講，咁啊淨係加拿大央行咧就已經暗示話，好啦，我哋咧真係咧嚟到呢度咧加息都近去到尾聲。咁好啦，咁亦都唔係淨係呢樣嘢啦，咁因為呢裁員之聲就此起彼落啦，咁而家迪士尼都話即係童話都破滅啦，咁亦都要可能減下啲人啦咁樣，咁呢個都係無奈嘅。咁但係呢亦都調返轉講就係話即係睇下你點睇啦呢個問題，就因為始終都係嗰句啦，大家都會明白到就係過去呢一段時間，尤其是呢幾日美股比較反覆而偏軟咧，係因為即係就業數據太好。咁當然你慢慢開始理解就唔係喎。咁其實而家咧，即係咁多企業都慢慢講話裁員，咁其實個失業率都只會有機會係向上升。開始明白到呢樣嘢嘅時間咧，咁就對於嗰、那個即係通脹啊加息嗰個預期咧，可能就會有少少降温。咁但係都係嗰句啦，即係過去一個星期其實唔係淨係呢件事㗎嘛，即係除咗你話即係聯儲局咁當然仲有氣球嘅事件 啦，咁亦都係講緊即係中美博弈嘅關係咧，仍然係即係唔有完全冇改善，不單止係仲要轉差咗啦，咁仲有呢一個即係鐵達尼咁大嘅亞達尼啦，咁而家你話係咪就已經係完全解決咗咧？雖然有啲子公司嘅股價都有啲回穩，但係對於印度金融市場衝擊咧，對於呢個即係成個呢、這、一個可以話係印度本身嘅呢一個咁大型嘅企業。都係仍然係有啲隱憂嘅，咁所以咧，即係對於環球金融市場嚟講，就呢幾件事咧，點講都好啦，都係仍然係發緊酵，咁都係會互有影響。咁對於香港啦，咁啊，雖然而家個個都話即係唔係話抄嘅，咁因為都係嗰句啦，我過去都曾經比喻過，就係話當市場最熾熱嗰個話題成為一個焦點咧，咁你就會發現咧，無論大嗰啲公司又好啦，細嗰啲公司都好啦，可能唔關係嗰啲公司。都好啦，好可能都會話俾你聽啦。我哋而家都係做緊呢啲嘢嘅喎，即係呢個 ChatGPT、OpenAI， 我哋上個禮拜都有講過啦，的其 所有投資市場都成為咗一個好大嘅一個炒作嘅焦點。當然，其實日前已經咧好明顯出現回吐啦嚇，因為即係由呢一個冰啦，即係Microsoft 微軟啦，到而家咧阿里都話已經係好努力咁研究緊啦。咁 Google 即係 Alphabet 又話啊，我哋都係其實都做咗好耐，咁所以即係一下子咧又已經又成為咗一個未至於明日黃花嘅問題，就係話金融市場、股票市場嚟講咧。炒下呢啲概念咧，一日起兩日止三日就係咁先，咁就已經係好明顯見到嘅情況啦。尋日喺港股度就相關啲股份，即係所謂嘅 AI 概念咧，就已經係即係回翻曬落去，連真係真正苗紅嗰只百度都有啲回，咁所以都係難以避免啦嚇。即今日嚟講，可能啲新經濟股有少少回吐都。 咁另外再問一問啊 ，Dicky 另一隻，想問一問美團啊，點解咧？因為最近有啲新聞咧，首先咧。之前咧講咗騰訊就會用一個分發特別紅利嘅方式就派走美團啲股份啦，咁呢個一個啦。咁最近咧喺呢一個平台上邊咧又聽到就話抖音咧又想踩過界，咁啊做埋即係而家美團做嗰啲外賣服務喎，即係呢啲咁樣嘅消息會唔會對美團再加一啲加佢一腳咧？因為佢而家嗰個琴日嘅表現都一般㗎啦，咁會唔會喺呢個時候即係睇佢好啊，定還是睇佢仲有得跌咧？ 系嗱，即系咧，应该咁讲，持平客观，即系美团嘅服务系咪即系都好帮到手咧？尤其是疫情嘅时间，虽然佢当然唔系净系外卖啦吓，咁但系头先钟哥都讲咗，寻日一个几关键嘅消息嘅，就话大家都好关注，就话呢个抖音会唔会都真系加入去竞争咧？咁样即系话会做呢啲外卖生意咧？咁当然啦，去到而家呢一刻咧就。不置可否嘅，又冇話係，亦都冇話唔係，因為咧有啲佢哋內部嘅消息出嚟咧，就話佢哋又唔係完全 exactly 咧就係、是、做呢個外賣，係有少少一啲團購嘅一啲嘢。咁、但係即係喺我理解就係、是、如果你話係真係會送餐嘅話，咁團購啊同你個人一個人購嘅分別係咩咧？可能後者就要買多幾個咯。咁所以即係咪冇競爭咧？絕對唔係啦。咁但係咧喺目前即係呢一秒鐘咧，其實。當大家都會見到，譬如話啊，即係終於係啦，升咗咁多啦，去到22,700要回頭啦，咁樣個港股都真係短線真係有個獲利回吐啦，試緊仲要支持位啦，咁啲新經濟股亦都要回，咁大家都會發現咧，就即係冇盈利基礎或者盈利基礎比較薄弱嗰啲股份咧，啊，即係回落幅度都比較大啲啲度喎，即係你都會睇到係快手啊、美團啊呢一類，就算回得嚟咧，點講都好咧，都真係會明顯地咧。就可能比其他嗰啲啦，尤其是係真係好似騰訊啊、阿里啊，個幅度係會係大一啲咯。咁啊，呢個都即係無奈啦。咁因為即係當市場擔心佢引嚟競爭嘅時間咧，咁嗰、那個即係壓力咧，相對自然就會大一啲啲啦。 咁另外又想問阿 Dicky 啦，見到有評級咧，就話到對香港嗰個叫做本地嘅地產股行業嘅評級咧，就提升咗都有啲啲啦咁樣。咁其實嗰個因素係咪都係因為息口啊，或者係復常兩個原因咧？咁你話如果香港嘅本地嘅地產股方面咁啊，又住唔住得過咧嚇？ 好啊。其實講到香港嘅地產股啦，當然啦，我哋要客觀嚟講下，即係究竟其實香港啲地產公司其實佢嘅都係盈利來源係啲乜嘢？如果你話講到物業發展啦，以至到一啲收租嘅業務啦，咁的而且確梁一小伯都講咗個關注嘅重點，就係話成個行業係咪個景氣已經好咗咧？呢個的而且確 是事實嚟嘅。第一件事就是話有啲乜嘢係影響房地產嘅價格呢，除咗供應之外呢，息口肯定係一個關鍵因素。咁而家喺呢一刻，雖然呢而家你話係咪真係嗰個所謂嘅最優惠利率已經見到頂啊，咁都真係言之尚早啦，係咪？余偉文即係行政總裁呢一個金融局都咁講啦，即係話去到尾聲啦，但係係咪已經去到頂呢？言之尚早，因為聯儲局而家可能仲係一次或者就兩次嘅最少嘅25個點子嘅加息，咁即係話可能仲有少少啦。嗱，不過如果你問我咧，我都覺得離頂不遠矣嘅，就即係話喺過去曾經咧個聯儲局嘅加息嘅步伐，哇，75個點子咁樣加嘅時間咧，係最連續4次咧。咁啊，呢個會係令到即係大家會擔憂嗰、那個即係話 P 啊最優惠利率個加息嘅壓力咧會更加之大。咁而家好明顯已經係得到舒緩啦，即係話再加可能四分一都冇，頂多百分一，甚至乎都差唔多。咁喺咁嘅情況之下，息就已經即係即將見頂。咁而二咧就全面通關，呢、這個肯定有一個即係莫大嘅裨益嘅，即係話到現在一句講曬啦。咁啊，疫情成日過去復常成為現在嘅狀態。咁所以咧，即係對於香港嘅整體房地產市場，無論係即係物業銷售又好啦，即係話以至到我哋講嘅簡單啲講收租嚟講咧，都會有個幫助。咁所以其實靜悄悄地啲收租股，特別係啲房地產信託基金，其實已經彈翻好多噶啦呢個零月，因為好多時候股票都係要提前反映定一啲未發生嘅預期，即係等通關啊。等息口就嚟見頂啊，其實佢哋已經彈翻好多咯，已經。咁所以而家呢啲評級只不過係反映緊一個可以話客觀嘅事實，但係股價已經行咗先㗎。 Dicky 啊，同你咧跟進埋油股啊，好唔好啊？因為睇到咧油價咧都做得幾好嚇，特別咧琴日咧就沙特阿美咧又有講啦，話睇好個需求，上調個出口油價咁啊。特首咧都有去中東地區訪問啦，咁啊出嚟都好似有機會有啲成效，咁成件事可唔可以推演得好少少去諗咧？咁啊 ，Dicky 交俾你成個 setter 去分析啊。 好，咁當然啦，繼續都要說好香港的故事啦，咁當然你話，不過你話 Saudi Aramco 係咪會嚟第二上市呢？呢、這個幾難吸引到佢嘅，即係如果要嚟就嚟咗啦，同埋錢多就係佢個問題咯，唔等錢使 嘅， 即係唔係好多公司有呢啲咁嘅問題㗎嘛，即係佢個問題就太把錢咯。咁不過你話講到而家喺呢一刻呢，當然即係俄烏嘅戰爭制裁，以至到咧陣內地復常、經濟復甦呢、這個因素咧，係絕對會推高咗油價。咁點解我會係即係都唔係話今日啦，即係兩個星期之前，我都記得喺唔同嘅平台咧，我都係開始話睇到三桶油咧，都係建基於呢個原因嘅。咁當然啦，去到而家呢一刻啦，對於 OPEC Plus 啦，幾時會真係即係增產咧？嚇，即係大家都係。唯有就係嗰個四個字，就係拭目以待。咁仲有咧，頭先阿歐都提到 Saudi Aramco 啦。咁其實咧，佢哋而家嚟緊咧，都會對於即係話亞洲嘅一啲出口咧嘅原油嘅定價咧，係略有一個上調㗎。咁所以咧，即係話佢哋就係個供應嘅其中一個最主要嘅源頭。佢哋呢個加咧，咁呢個好肯定咧，就對於即係未來石油嘅價格咧，原油價格咧，其實咧就係睇升咧嘅空間都相對地比較大。咁亦都因為呢個緣故咧。咁你話對於三桶油啦，咁特別可能對於即係話三中海油啦，嗰、那個嘅即係話個股價嘅即係幫助咧，都係有喺度。咁其實過去嗰個兩禮拜，雖然都係一路喺個高位度整固，但係其實高位整固得嚟，其實都係反覆咧，都係有所向上咧，都反映緊呢個情況咯。咁仲有就係明顯地啦，即係就算你話北水咁講緊，你話。即係呢段時間港股通，咁其實咧，即係中海油都好啦，都係其中一隻相對地，即係資金會係比較活躍同埋流入嘅一隻股份咯。 完全明白曬啦。今個早上咧，當然非常多謝金利豐金融集團研究部周恒董事啊，黃德基先生幫我哋分析大市啦。 好客氣， 聽日再傾，多謝你， 拜拜。 拜 拜。 我係百元號小白，感謝你珍惜我，愛護我。仲记得我哋一起行山望住日落嘅呢一种甜蜜，带住你亲手织俾我嘅颈巾呢一种嘅温暖，令到我喺冬天都可以暖在心头。今个情人节我最想见嘅就系你，妈妈 ，I love you。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家千言万语凝聚爱。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特登揀呢個優惠呢、嗯、有阿船仔喺度嘅時候講有啲女性角度嘛。咁睇到呢有意大利餐廳呢就唔加價喎。咁情人節呢食兩輪就可以抵玩啲。咁你覺得情人節食兩輪呢壇嘢夠唔夠浪漫呢？ 即係六至八跟住八至十嗰啲咁。 係啦，夠唔夠皮呢？咁、嗯、如果有個男仔即係可能訂咗張台話啊 ,sorry, 嗰日早啲可能六至八咁樣。當然佢往後可能有其他行程啦，咁樣去西九行下、散下步啊，睇下睇戲啊，咁樣嗰啲 friend 啦，你得唔得咧？我想問下啦，嗯。 哇！真係呢個一個非常之好嘅問題啊，因為咧、嗯，我係完全冇 idea 嘅。 聽得多啊，周華山講嘢。阿欧你讲得真系好啊！ 阿欧你讲得真系好、啊， 真系好啊！因为我真系完全、啊、 我都知道我讲得好啦、啊，唔使重复三次。我都系想问条问题啫，我都系想俾个机会你发表下啫，有啲女性角度啫。 我觉得最紧要系可以倾到偈，咁、嗯、所以长啲都系有好处嘅、嗯。不过我唔知道其他人点谂啊，因为我真系未拍过拖啊，各位。 嗯、 有冇人介绍过 真定假啊？ 我系真嘅，所以有冇人介绍一个好嘅男仔俾我先啊？我想出铺啊， 嗯， 系、哦、我想情人节出铺啊。 哦，咁样啊， 大佬你有咩睇法啊？ 嗯，有啲难度啊， 有啲难度、 啊，时间有啲仓促啊， 系咯， 依系喎九号咯。 不如讲翻个优惠先系咪？ 有讲咧，你话出食两轮啊嘛？如果你话唔系一间餐厅，有几间餐厅？ 嗯 都是咁樣咧，反而有數喎。唔好係一價，點解咧？嗱，譬如話你約咗個伴侶，我先喺 A 餐廳食六點到八點嗰轉，跟住話夠未啊？未夠，可能咧未必咁快上去行街噶嘛。 係， 不如我哋轉個餐廳啊，喺、第二間餐廳食下一輪咯。 哦， 八至十去 B 餐廳再食嗱，咁又唔同喎、啊。食兩次專 場， 食兩次 飲嘢，係咯，去飲嘢咁樣。 然之後食完八至十點先至去行公園咯。 哦、好嘢好嘢，嗱、嗯，鐘哥真係幾好，有兩個選擇， 兩輪。 起碼可以俾你講緊話，A 餐廳唔中意食，仲有 B 餐廳， 係啦， 食、 嗯、 完意大利菜，跟住食個法國菜， 幾好喎、啊、呢、這個，最緊要就同一個人食啊， 或者食完中菜啊，仲可以食 西餐 腳 個排， 係啦，類似嗱，咁、我都有另一間日本食肆咧，咁都做下促銷嘅，咁套餐都係買一送一喎，咁當中咧就不乏魚生啦、鮑魚啦呢啲矜貴嘅食材，佢係咁講啊嚇，咁個套餐咧就是系大概$700到啦，就买一送一咁样啊。咁啊，每人人均就大概$300-$400咯，个消费 都可以接受， 哦、OK, 即系以呢个节日嚟讲，其实可以接受。 因为正常咧，食日本嘢咧都冇乜衰噶啦， 系啊， 即系以香港女仔嘅口味嚟讲， 最紧要上碟上得靓， 系除非突然间有一日下同你讲唔得，呢两日唔食得生冷嘢咁样。 不过情人节咧，你就唔好即系，譬如特别系男士们啦，你就唔好计钱啦，因为食一边。定系贵啦，嗰扎花必定加价嘅，即系你就唔好话，我扎花买咗成$1,000咁样，你又唔好计呢啲。 呢个都感染到， 系把声啊嘛， 变咗声。 哎呀，即系激死我啦！ 系啊， 但系好多即系通常喺呢啲咁样，特别系情人节咧，前前后后咧，你会喺嗰啲讨论区，你会见到好多男士啊，特别系啊，就会话哇，嗰餐饭好贵，又或者系哇，嗰扎花加咗好多。唔好再講呢啲啦，預咗噶啦。如果唔係咧，你唔好諗住其他嗰364日有好日子過。 如果闰年嘅話，仲有365日添啊， 重大件事。 差啲啊，要封翻封利是俾佢真係稍為唔認真處理啊，都好容易出事。不過咧，周邊地區咧，其實好多時2月14咧。反而有男人享福嘅，因为佢会收到女士整嘅朱古力啦，或者咧周边地区咧都好多时咧啲百货公司卖嘅咧都系一啲男人嘅朱古力，就俾啲女士去买嚟2月14送俾对方，所以咧好多酒嘅品牌咧，其实2月14都会推出一啲朱古力 嘅。我有啲好奇啊，其实你哋中唔中意收朱古力嘅咧？ 唔使淨係情人節嘅，你平日都可以送嘅。 哦，即係 OK 嘅 ，OK 係啊， 甜野王嚟噶，中國係。 我就係諗下，你哋男士們會唔會覺得好甜，中意食？ 唔會，情人節本身都應該好甜噶。 2月14 係啊，本身都應該好。 你都可以送朱古力俾我食噶，2月14，我唔介意啊。 不過順帶一提啊，今日 謝大家。 好啊，多謝你先啊。嗱，不過順帶一提啊，今日已經幾多號啊？九號啦嘛。 九號啊。 九號啦，14號就係噶啦。如果今日仲未訂台，我唔知仲訂唔訂得切。 系咯，应该订唔切噶啦， 好似系， 系真系啦，太手啦！如果系就 呢个都系一个温馨提示啊！ 多谢你嘅温馨提示啊！ 小心啲啊你！ 上网睇下啦，会唔会有啲早尿优惠？但你依家都冇早尿啊，你依家迟尿啊，迟尿啊，真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幸伟雄报告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与代表团抵达阿联酋迪拜，继续访问行程。他在一个商贸论坛致辞的时候表示，香港与阿联酋大约三年前签订投资促进和保护协定。香港同阿联酋大约三年前签署投资促进和保护协议，进一步加强两地投资者信心和资金流动。至到2021年，双方货物贸易总额按年增长 35% 以上，升至128亿美元，成为香港在中东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期内，中国与阿联酋的商品贸易中，亦都有近 10% 的货物经由香港转口。李家超提到，香港渴望与阿联酋建立更牢固的经济、贸易和投资关系，相信两地的贸易总额未来会持续扩大。又认为香港与阿联酋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是两地关系中合乎逻辑的下一步。特区政府派出由保安局、消防署、入境署和卫生署人员组成的搜救队前往土耳其协助地震灾区搜救工作。正在阿联酋访问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网页表示，感谢搜救队体现专业精神，协助土耳其当局拯救生命，希望大家为搜救队打气。又说特区政府会全力支援搜救队一切所需，使到他们能够顺利完成救援工作。署理行政长官陈国基到机场为搜救队送行，并主持授旗仪式。他说当地环境变化大，有一定的危险性，希望搜救队保障自己安全的同时，亦都尽力拯救生命，形容任务很有意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突然到访英国，是他自俄乌爆发冲突第二次外访。他呼吁英国和盟友向乌克兰提供战机，以战胜俄罗斯。泽连斯基在英国期间与首相辛伟成会谈，又在国会发表演说，以及到白金汉宫与英皇查理斯三世会面。泽连斯基和辛伟成会见传媒的时候认为他这次访问非常富有成果，但指出乌克兰需要所有种类的支援，不单止是战机，亦都需要弹药和长程导弹。辛伟成说，在涉及军援乌克兰方面，一切都可以谈，而英國將會訓練烏軍士兵駕駛符合北約標準的戰機。俄羅斯駐倫敦大使館警告，若果英國向烏克蘭提供戰機，將會令到局勢進一步升級，而俄方將對英方採取的任何不友好行動作出回應。財經方面，日經平均指數報27,462點，跌143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現價，港元 7.849， 日元 131.35， 瑞士法郎 0.921， 加元 1.345， 人民幣 6.791， 英磅對美元 1.207， 歐元對美元 1.072， 澳元對美元 0.693， 新西蘭元對美元 0.631。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1873.87 美元，賣出 1874.22 美元。天氣方面，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早晚有薄雾，日间最高气温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多云及有薄雾，星期日和星期一温暖潮湿和有雾。室外气温1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较早前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洪天路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同埋洪天路去翻元朗公路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 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喺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观塘绕道近丽港城，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系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丽业街一段车多，龙尾就在观塘码头。在新界屯門公路出九龙方向，由华都花园至到元朗公路近福亨村一段呢就车多缓慢，朗天路去返元朗公路方向近住御豪山庄一段呢就比较挤塞，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喺马场啦。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慢线车多，龙尾就喺天富海湾。清水湾道去返龙虾湾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呢就挤塞，车龙排到去大埔仔坳。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候选金曲包括 《愿望之翼》，作曲徐慧妍，作词林若玲，主唱 Cloud 云浩影。飞鸟侠，作曲布志伦，作词梁柏坚，主唱布志伦。Inner Space， 作曲纪佳松 ，Jeremy G， 李秋庸 ，Jen F， 作词小黑 ，rap 词卢汉廷，主唱 Mira。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2月18日。 光辉广播95载，开创金曲新时代。 从一种味道开始，记住一个城市，带你走遍中国各地，透过不同的特色美食，感受当地的风土、人情味，味道背后唤起对家乡的思念，以及一代又一代的文化传承。电视纪录片《千城百味》，今晚10:30，港台电视31。 有人得势， 有人失势， 有人一败涂地， 又有人东山再起。 港台电视31国剧周末影院特惠， 踏入最后阶段，众人命运大逆转。 随住石雄陷畏罪自杀，林焕光亦早已无法回头。 佢自知贪腐嘅罪行迟早会被齐本安揭发，最终佢会点样抉择？ 特惠完结篇，星期六日上午11:00，一连两集，港台电视31。 哇，阿 Lu 喺度睇紧咩啊？ 就嚟情人节啊嘛，我揾翻以前同老公拍拖啲相啊，谂住俾啲惊喜佢啊嘛。 哇，你哋都几有趣、啊，睇下你哋以前去边度拍拖先。哇，你哋都几新派噶噃。 唔系啩？我觉得呢啲都系老土嘢嚟嘅啫喎。 老土？嗱，等我介绍下旧时拍拖啲地点你知啦。听实逢星期六朝早6:00到9:00，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同建威知识会社就知噶啦。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广第一线。 套我睇过， 呢套我都睇过，不过唔系好记得啦。 记唔记得冇紧要，一齐倾下呢套戏你睇过未？ 拍拖有咩做啊？通常都话行街睇戏食饭， 系啊系啊，直落咁样， 直落啦。咁啊睇戏必定一个指定动作， 系啊。 咁但系喺情人节前后拣套乜嘢戏睇咧，又系一个 学问嚟噶。 如果你拣套鬼片，系咪博个女仔惊，自己可以揽住佢啊？如果是拍如果是睇嗰啲开心片，是不是想大家轻松笑一下？ 系咯。 咁但系好多人选择就希望睇一啲爱情电影啊。 嗯。 咁大家有一种浪漫嘅情怀。 咦？如果呢个档期拖住个女仔入去睇嗰啲超级英雄，嗯、会唔会扣分噶？ 都 OK 嘅。 OK 嘅，如果个女仔中意睇。 系啦，问题就 喺 呢度啦。有多唔多女仔？ 最开先呢个 segment。 多唔多女仔中意睇？ 系啦。 啊，呢个。我好似都冇乜聽過有女仔好喜歡， 我冇聽過啊！ 嗱，不過佢哋 雷神咯， 唔抗拒嘅喎，佢哋唔抗拒喎， 我都唔抗拒。 但你有冇追先？你唔抗拒，但你有冇追住嚟睇先？ 都睇曬，幾乎。如果電影啊，電影啊，睇 埋電視劇，電視劇好睇嘅。有啲啊， 但因為太多集咯，我通常就諗住啊，不如一兩三個鐘，可能佢最後嗰套咧，唔知 End Game 咁樣嗰套就可能耐少少咁樣，但係其他嗰啲我都。都 OK， 我 OK 啦，可以睇下特技嘛，又可以睇下靚仔。 都好好奇怪嘅，即係譬如話呢啲超級英雄咧，女士可能會喜歡，唯獨是咧變形金剛係唔知點解，我真係冇聽過女仔中意睇變形金剛。 船仔都講咗一句，都 OK 啦，睇特技，括弧睇靚仔，咁你變形金剛？你柯柏文咁樣好難搞喎， 都好靚仔噶，其實 係咯，嗰啲男士會比較欣賞到， 係啊， 我就難啲。 咁所以今日咧就想講下，究竟大家睇過有啲咩嘅即係愛情小品電影或者驚天地一鬼神嘅愛情橋段，你哋記得嘅可以大家分享一下咁樣。 哦，我嗰啲好流嘅，點解流咧？因為我本身唔係好睇愛情嘅 有睇 First Love 咧 ，First Love 有睇， 我唔想講 First Love， 純愛到咁樣， 係啦， 隨手都講一部你近期睇啦，又唔好話冇有嘅。 不過咧，我自己真係之前煲過一套都係劇集嚟嘅，咁中文譯名叫 Good Morning Call 起床啦咁樣嘅，有個中文譯名嘅。咁佢咧就係啲靚仔啦，福原遙啊、白石準也咁。福原遙我就係因為老實講，我真係睇咗呢套戲之後咧，我中意咗呢個女 artist， 係啦，即係覺得佢喺入即係成個電唔係電影成個劇集入邊咧，佢做到嗰種純真啊，同埋女仔對愛情嗰種嘅渴望。我發現咧，即係原來我一個腦咧去到睇嘅時候，其實我初頭撳入去，我係唔小心撳著咗嘅啫，係啦，咁我諗住有啲聲睇下睇下，咁啊點咧？睇睇下嘅時候，又幾得意喎！啲橋段咧，可以幫我呢個年紀嘅人咧揾翻一啲 初戀啊， 單純啲嘅感覺啦，單純啲嘅感覺，咁係真係有嗰隻嘅感覺，因為佢個橋直其實都好老土嘅，就話到啊，原來個女仔同個男仔咧就唔知點解陰差陽錯。就咁啱得咁巧，就租個單位咧。原來係租埋同一個單位，咁大家都唔讓，咁於是乎就話不如我哋一齊住啦。但係唔可以話俾人聽㗎，因為同一間學校。咁做咗好多呢類型嘅劇情。咁跟住後屘個女仔就開始整飯盒啊，咁樣大家想像到啦。咁但係我就覺得咧，即係入邊嗰個男仔，由於佢係一個校草啊，咁所以都有好多女仔撲埋去。咁初頭個女主角咧就秒佢嘅，咁但係。後尾即係瞄瞄下嘅時候咧，就發現原來都見到個，因為一齊住嘛，就見到個男仔其實都可愛嘅一面。咁真係全部咧係好純真嘅劇情。咁喺呢個純真嘅劇情，令到我覺得都 draw 到我，即係好似喺呢個都市上面揾到啲清泉嘅感覺。 係， 所以呢座中 愛情觀就好似正話小白講嗰啲咁樣啊。你呢套係點樣睇出嚟㗎？唔覺意撳出嚟嘅嘛。 係喎， 愛情就係咁樣啊。 就係 刻意撳咧。是看不到的， 看不到的， 不觉意就感得出 来。是啊，凡事就是这样， 不需要强求， 都被你探求。 船仔呢？船仔， 我最 classic， 我喜欢泰坦尼 克。最近有得可以再看。 要针买针喎， 要针买针。 我觉得真系，我觉得最正嗰个位系佢前面有几开心，后面就有几 sad 咯。系啦，最正呢个位。另外就系好中意A Star Is Born 啊。中文应该系 中意呢套。 系啊，星梦情深。即我觉得爱情嚟讲咧，佢系最后屘系唔开心嘅。 系咪阿 Gaga 系嘛？ 系啊，呢啲 Gaga 系啦，爆一爆先。剧透就系男主角最后屘为咗女主角就自杀啦咁样。咁但系我觉得最正系咩咧？又系有歌听啊，因为我真系 好中意聽歌，然後嗰個電影係連埋啲歌，佢由頭到尾唱到尾 咁。哦，咁你都應該幾中意 La La Land 喎？ 係啊係啊，我都好中意 La La Land。 嗯，都係好類似嗰個表演模式，就係即係情侶啦，唱下啦，跟住最後最緊要係咩啊？你中意 set ending？ 係啊 ，set ending 係中曬。 係啊 ，set ending 都係好緊要嘅。 點解你會中意 set 嗰啲 ending 啊？ 記得咯，係咪？ 係啊，記得同埋人生就係、是。 嗯， 即系有 set 噶 嘛， 都系咁样 啲啦。你 大团圆结局，你未必会记得。 系啊， 通常带一种遗憾咧，你就会铭记于心。 你睇嗰电视剧好多大团圆结局噶，又 B B Q， 即系嗰啲就多得滞啦。系啦，睇翻啲电影嘅时候就可以嗱set 翻少少。 所以到而家你都仲系记得《大时代》阿亨杯同阿 啊系啊，系啊呢个真系记得。 最后喺个山顶望山嘅时候，嗰条丝巾飘走， 丝巾飞下飞下， 系咪咩啊？ 然后仲要再 insert 一个咧，阿周慧敏阿亨杯讲嗰句说话，我屋企咧有啲咩病咁， 系啊， 令到你一导向喺度谂。 系啊，所以就系咁样。啊好啦好。 不过头先讲两讲，啲迪士尼25周年再 reboot 翻都。真系真经典啊！系咪啊？哇，记得嗰阵时都破尽票房纪录噶，有啲人又话睇十次啊嘛。嗱，讲紧有啲人唔系香港人，系全世界嗰阵时，有啲人话系唔知铁达尼迷咧睇咗十次铁达尼啊嘛，好夸张嗰阵时。九好似九六年、九七年，我估大概 九七几多年啊？ 系啊，九七年啊，好震撼噶呢套系。咁啊，如果你话近呢一两年咧。我幾鍾意九把刀嗰套月路喎、我覺得入面都係佢有幾條橋玩得好叻我覺得。特別係宋雲話其實睇到九把刀但原來佢唔可以睇到因為如果佢話俾人聽睇到嘅話可能神明就會令到佢原先冇咗嗰個片刻都煙消雲散啊咁樣。咁我覺得嘩好凄美啊寫得同埋好少呢文本可以呈現得咁好囉。咁佢係好少有呈現得好好嘅一個作品。我身邊好多女性朋友其實都睇月老睇到喊、都幾誇張同埋隻歌又好呢。係 呀、我都好鍾意隻歌。 係咪你又好鍾意係咪咁你都幾鍾意做節目喎、你所有嘢都鍾意係呀。 咁 就好啦。咁就好啦。鍾哥呢、 我揀咗幾套即係每隔十年揀一套啊。即係九十年代尾即係叫話九七年嗰套鐵達尼號我都揀咗啦。咁原來係我三套揀出嚟嘅電影呢。 你睇一次嘅就係咪 鐵達尼睇兩次到呢、兩次到呢。 你三套揀出嚟嘅電影都係同沉船有關。 真係有啲似第一套就係啦。咁呢三套呢都係一個即係叫做嗰個尾呢唔係大家睇得咁樂觀即係、有啲 sad sad 地。 哎呀。 咁你講起沉船呢我揀第一套呢就係1980年青春珊瑚島。你哋未聽過啦。 未聽過聽過。 波基小史你哋聽過啦。波基小史一個美國即係就係80年代好出名嘅玉女㗎嘛。佢就拍呢套片呢就出名嘅。咁嗰陣時喺80年代大家就非常之喜歡波基小史就係、因為呢套戲啦。即係青春珊瑚島。套戲講咩嘅呢就係、原本兩個細路即係去即係叫做出海呀。點知真係沉船。咁呢 真 係沉船。咁佢呢兩個細路呢流落荒島。 哎呀 冇人救到佢哋。 老賓信漂流記。 但係得返佢兩個喎。於是乎呢就係講呢兩個一男一女喎咁啱就係呀一男一女。咁女嘅就係波基小斯啦。咁佢兩個呢就流落咗一個荒島度冇人救佢。但係佢哋係想生存喎。咁於是乎呢就搵好多方法點樣去令到自己可以繼續即係喺呢個世界上邊啦。咁就俾佢哋揾到喎。咁就由於佢哋喺流落荒島嘅時候最初嘅時候都做一個小朋友啊。咁但係慢慢佢會成長。 流落咗好多年啊。 好多年啊。慢慢會成長㗎嘛。成長之後呢就對兩性之間有好奇啦。 咦咁佢嗰陣時候細路仔就沉船。 細路仔沉船。 即係有細路仔角色嘅嗰陣時 候。有嘅有嘅。 即係真係揾個細路仔去演咗先。 係啦跟住之後就變咗一個 變咗大人 啦。年輕人啫。因為波基小斯當年都係好年輕嘅咋嘛。17歲咋嘛如果冇記錯佢拍呢套戲嘅時候。咁佢去到呢啲即係對兩性之間發生好奇嘅時候咁兩個又會除咗係呢一樣嘢之外又會係兩個人相處嘅問題啦、因為細路仔就玩啫、大個有自己性格就會鬧交㗎啦嘛咁呢、個就慢慢就會變到啊究竟將來點樣啦咁、當然最後呢就係喺埋一齊啦、甚至乎生埋小朋友。 喺、個荒島都生埋小朋友。 喺個荒島都生埋小朋友。咁但係呢跟住就見到隻船喎、即係哇有人嚟救我哋呀又救我哋即係等於之前呢喺沉船事件裏面仍然有啲人生存嘅。咁就想搵返佢哋。隔咗好多年終於俾佢搵到啦。但係同一時間佢兩個呢 喺個島上邊食咗一啲唔知乜嘢嘅果實， 嚇、啊、就長生不老啦， 暈咗， 哦暈咗， 究竟係暈咗定還是係死咗咧、 哎？ 就唔知啦，因為之前交代過嗰啲果實咧係有毒嘅， 係、 嗯， 咁呢個又係咁樣嘅 ending 咧，咁所以又係應驗翻，喂、那個結局係咪真係一定要好咧？ 咁佢哋個仔都係食咗嗰個果實嚟， 就係冇食，因為嗰個 B B 仔嚟嘅啫嘛，生咗個 B B 仔啊嘛。 哦、 好啦，咁好快講埋另外一套咧，就係、是、去到1990年啦。 啊 人鬼情未了， 哇、啊！呢、這個好睇、 啊。哎呀，唔好講啦，我諗起羅家英啊。 咁呢套就係另一套經典咧，即係大家你一定見到隻歌 ，Oh my love 嗰個隻歌咧。如果唔係咧，就由嗰陣時開始咧，興咗兩樣嘢嘅。第一就係女性短頭髮， 嚇 啊，即係 係啊，以前不嬲長頭髮嘅嘛。 阿迪美摩啊，短頭髮哇，好清純啊，有一種好另類感覺，唔一定要長頭髮啦。另外嗰排就多咗人去學整陶瓷嘅，因為嗰嚿嘢嘅，就多咗呢兩。係 有個風潮我都記得。 但係嗰種嘅愛咧，就覺得就算陰陽相隔咧，都係一份愛喺度。所以大家又記得個 ending 就係啊男主角咧。行咗去嗰、那個即係一條光咁樣走咗啊嘛，咁然之後剩翻係女主角 Demi Moore 喺度行， 係啊， 又係一份悽美。 So sad 啊！ 好啊，咁我哋聽一下啲環節，開心翻啲先啦。 早晨啊，各位晨光听众，你中唔中意阅读噶 ？Reading 阅读对于好多人嚟讲都系一个非常之唔错嘅放松方式。而今日有一个好特别嘅地方推介俾你喺嗰度阅读，系喺边度咧？转头话你知啊。 If you can't love yourself, how in the hell you gonna love somebody else? Gonna get an amen in here? You gotta ask me. Yeah, I'm going to the party, but I'm not going to make friends. I need a lover. Everybody's looking for somebody to take home. I'm not the exception, I'm a blessing of a body to love on. If you want it bad tonight, come by me and drop a line. Put your aura into mine. Don't be scared if you like it. I could fill you up with life.Could ease your appetite. No, you've never been this high. Don't be scared if you like it. Cause I'm not here to make friends. No, I'm not here to make friends. Yeah. Cause I'm not here to make friends. I need a lover. I need a lover. I'm just being honest, baby. I just need a partner when the lights come on.Somebody to take home. I'm not the exception, I'm a blessing of a body to love on. 原来今日2月9号叫做 National Read in the Bathtub Day， 即是说鼓励你在浴缸入面去享受阅读。咁点解要喺呢一个咁特别嘅地方去阅读，又或者系睇杂志啊、睇书、睇文章呢？先讲下浸浴系几时开始流行啊？应该都要追溯去罗马浴场嘅出现噶啦。有咁耐嘅历史，嗰阵时啲人都已经好识叹，识得点样去享受浸浴嘅呢个私人时间。咁所以由嗰阵时已经有人中意一路睇书、一路阅读、一路去浸浴嘅。不过试过嘅你都应该想象得到啦，最难嘅地方就系点样可以将纸同埋水唔沟埋一齐咧？点样睇睇下书唔会将本书跌咗落去啲水入边咧？又甚至乎嚟到我哋而家现代人嘅世界更加烦恼，因为如果你系睇开电子书嘅话，哎呀，真系唔好跌落水啊！如果你屋企都咁开心有个浴缸嘅话，不如就试下今日趁住 National Read in the Bathtub Day 响应一下试一次啊！ 被风绑手很难负荷，人人想激到怎会好过，平淡够了，从未要冠军的什么。你值得拥有最浪漫那个，才学做达人，为求没有辜负你陪伴我，天天当你孩子般去可。世界中化作漩涡，有我照顾你，风起浪细，潇洒走过。说到最爱你，请不过世一给我，即使爸妈教我谦虚些不会错，爱你非要第一不可。Yeah， 我爱你爱到高手全都输给我，找好知己有我，找好归宿有我，平时害羞的我，求第一欣赏你，我心依靠我，变更好的我。Never needed the cameras, never needed the praise. Only thing that I wanted was when you calling my name. Never needed this money, okay, maybe a little, just so you could look fly. But you make it look so simple. Long as I got you with me, I don't need to stress. Don't need no accolade to tell the world that I'm blessed. Cause baby, you're the best. Come take me as your trophy. Show me off to your friends and look at me when you're lonely. And if this cold world's cold, you can take a breath. And if this paper's out of your heart waiting on your chest, I'll take this coat off me and wrap it around your dress. Cause who am I, baby, you know. 那么最爱你，请不过世一跟我，即使爸爸教我谦虚些不会错，爱你非要第一不可。Oh yeah， 我爱你爱到高手全都输给我，走好自己有我，走好归宿有我，平时害羞的我，求第一欣赏你，安心依靠我。细了，请颁个如一给我，因天公偏爱我，找一粒星照我，赐我一世幸福花火。 唱嘅系 MC 张天赋啊，情人节之前咧应该甜蜜一啲嘅，咁啊作品名字叫做世一啦，咁啊当对方系世界第一咧，就系一件全世界最浪漫嘅事啦。依家咧18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咧88%，转个头继续晨光第一线。 嚟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护动物协会，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两边龙尾喺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伊利沙伯医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翻港岛方向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就喺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路面情况，港岛区下曲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一段挤塞，龙尾告士打道近住税务大楼，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喺兆辉台。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车多，龙尾星河名居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系车多，龙尾九龙塘会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丽业街一段系车多缓慢，仲有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系挤塞，而家龙尾喺翠屏南村。新界区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住新城市广场一段都系挤塞，出九龙方向龙尾喺沙田污水处理厂，而去上水方向龙尾就喺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系车多缓慢，龙尾就喺科学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做老板要有远见，订立十年发展大计，凡事做好十足准备。 咪住，想做个十全十美嘅好雇主，一定要准时出粮，同帮雇员准时供强积金，要喺每个月十号或之前供款，同埋交付款结算书。如果十号或之前有公众假期，就要提早安排。过期供款就要俾拖欠供款额5%嘅附加费。适用电子服务，供款就更快捷准确啦。 医师有湿疹，唔戒口得唔得啊？ 如果饮食唔系好健康咧，久而久之咧，身体咧就系储存咗好多毒素，咁所以就表现咗喺皮肤上面。 医师鼻敏感发作啊，可以点啊？ 你可以咧系用热嘅湿毛巾咧冚住个鼻啊，甚至咧敷住你嘅颈后边嗰个大椎穴。 中医眼中的十三个都市病，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 CIBS 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整隻歌咧渗透住一股怀旧风啊！本周新登场占第十位，佢嘅名叫做 Steven Sanchez 啊，有呢一首新作 Evangeline。 Baby give it all, I give it all just to make you mine. And if you need a minute. 礼拜 Hong Kong Top 10有三首作品新打上榜，其中咧占榜嘅边缘第十位就系而家听紧呢一首啊 ，Steven Sanchez Evangeline。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疫情放缓，经济重新起步，但喺外围环境同防疫政策嘅影响下，前路难言轻松。防疫政策是否给到投资者信心？香港经济可以怎样再出发呢？电视节目《铿锵集》今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早晨，早晨，投资 O2O， 阿 O 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啦，道指要跌啊，跌207点啦，标普500指数咧跌46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跌203点啦 ，Google 嘅 AI 聊天机械人咧对用户提出咧错误嘅回答，股价咧一度啊重挫 8% 啊，所以话 AI 人工智能咧答得啱啊，帮到人啊。答錯曬啲嘢咧，啊，真係咧連累埋股價表現添。今日港股 ADR 咧都係要低開嘅，咁睇下今日咧市況嘅情況會係點樣轉個頭開市咧，你就會得到更加多資訊啦。 阿歐同你講健康。 早晨，早晨，今日晨光第一线继续同大家咧，安西教练，我好想打篮球啊，咁啊，洪仔 Sir 都好想打篮球啦，呢、這个就系经典啊，喺呢、這个动漫入边啊，三井寿啊，同阿安西教练讲嘅，咁啊上集咧就讲咗一啲教练嘅心态啦，点样话俾个球员听啊，几时出场啊，几时唔出场啊，点样安抚翻个球员嘅情绪啦，今日咧进入第二集咧，都系讲多少少啊，关于选拔入边有阵时候，哦，可能选校队好啊，选区队好啊。或者打其他不同的精英賽好呢，喂，有時教練沒有選到你，原因何在呢？又怎樣可以提升當中選拔的表現呢？交給負責揀人的教練去講一下。孔仔 Sir 交給你講一下，個準則是怎樣的？其實 準則首先我想講就個表現先， 好啊，好啊， 表現上其實呢你自己有個定位呢其實就會好一點，因為每個球員都其實即每個人呢我相信是有自己唔同嘅特質嘅，即係唔好同其他人比，即係例如，人哋哇跑得好快，人哋好勁，咁其實人哋高大，你已經冇得比咧。即係尤其是我咁，你講高大，咁我又已經輸咗啦。但反而你發現到自己最好嘅地方，例如你射波好好嘅，咁首先你就係唔好諗入與唔入嘅問題先。好多時你到比賽咧，你發覺唔入咧就好似令到自己就係唔會俾人揀中，咁所以咧你嘅表現上就話，我哋唔好急先。你唔需要急嘅，你可能在过程当中你可以尽量做到系好定当嘅。咁呢个表都系一个好好嘅表现嚟噶，即系你唔系话攞到球场，我就系要跑得好快。当然啦，你有基本嘅速度，其实教练系睇得到嘅。咁你唔需要俾人感觉上，因为你冇嚟为咗个选拔受伤噶。 系啊， 我哋你系叻嘅教练，其实都知道噶嘛。咁反而你可以表达一啲应该我会讲教练。選拔嘅時候有啲咩準則嘅，咁咧當中你要知道嘅話咧，就向住嗰方面咧，你就會知道其實點樣去表現到自己咧係更加好嘅。 咁啊，仲有咩準則可以跟進一下咧，教練？ 首先就一定其實唔只係籃球員嘅，我覺得人每個人咧成長到出嚟社會做嘢啦，都或者喺學生階段已經要學習嘅。首先唔好遲到啦，因為真係會有遲到得好嚴重，就仲要係 send 信息過嚟。我去错地方啊！我即系呢啲系唔可能喺咁多人当中突然之间要体谅你嘅嘢，你明唔明啊？即系你自己迟到已经系你自己知道自己未必识佢，就再早啲去啦咁样，咁就唔可以谂住啊迟到嘅时候咧啊有机会教练或者选拔方嘅人咧会体谅你，即系千祈唔好咁谂先。即系就算人哋嗰日冇话你，当然都唔会话你啦，唔识你噶嘛，咁所以。千祈唔好遲到，反而要好早到。你早到其實某程度總有人會發現嘅，即係無論你係練波或者你做所有出賽嘅比賽，你早到一次、十次，慢慢人哋就知道，哇！呢、這個球員真係好有客嘅喎，即係永遠都早到，或者永遠都係所有人當中都係最最最早到，仲要係最後先走喎。 嗯， 即係好多人好中意遲嚟，仲要早走嘅。或者早到早走嘅，咁我覺得呢啲情況下，你咁唔得閒，咁你做乜要打籃球咧？打籃球需要好多時間，同埋好享受咁啊！你唔係喎，好似趕住下一場咁翻工咁，我覺得呢樣心態就我會睇到你係得唔得閒咯，即係你起碼留低同人哋傾下偈啊，同埋有啲球員咧去留翻低啊，仲有其實咧我會同我問一啲問題嘅，即可能我上次我選過都唔入，其實我有冇其他地方可以做翻好啲啊？或者我即同教練請教，唔一定教練啦，或者同一啲人傾下偈都好啊，即唔好話完全又唔主動同人傾偈。 嗯，咁啊，除咗主動傾偈咧，即我睇到你下面列咗一點咧，都有講啦，話即會唔會主動出聲打波嘅時候，咁啊呢個都好。重要喎，我覺得即係喺個準則嗰度，會唔會係咁啊？控制上嚇， 呢個我排到最後咧，其實就因為都重要嘅，雖然排到最後，因為 除了出聲，不只是球場上的，球場外都很重要的。即是剛才我所說的，完了你問下人啊，同人傾下偈啊，或者在你等待的期間，你會不會好像成個獨男咁坐喺度抱住隻腳攬住個波，跟住呢就淨係靜靜地咁。其實呢啲我覺得，因為籃球運動呢是團隊嚟㗎嘛。 係啊。 咁如果你去到咁孤僻嘅，其實某程度我相信同啲朋友都好難成為朋友啊、 嗯。 尤其是新式嘅朋友。咁我希望係見到一啲啊，佢會同人哋有傾有講啊，即係我唔知道其他教練啦。咁我會發掘下佢哋喺場外究竟佢哋其實會唔會係成日都緊張，緊張嚟做咩啫？你都未上場，你咪輕鬆都咪驚緊，或者周圍望下人哋，又或者又俾下啲反應啊。即係人哋入啲好波，你都係拍手掌嘅啫，咁都係一個反應啊。咁啊，即係讚好波，你都叫好波啊，都叫有出聲啊。咁 係啊，你就算睇呢個經典嘅動漫啊。即系阿流川枫啊，同阿樱木、啊、都有啲世纪激将啊，咁唔咁老死不相往来， 都系出声啊，都系有声出嚟嘅 事。系啊，冇错冇错。咁啊，大家可以跟下呢啲嘅准则啦，可能有机会提升下大家入选啊或者选拔嘅一啲机率嘅。嗱，今集咧时间所限啦，同阿教练咧讲住咁多先啦，下集咧再同啊大家咧讲下一啲打篮球嘅心态上啦，一啲体能上啦，或者咧直情喺个技巧上啦，点样？去提升啊吓，咁啊，下集再同咧专业嘅篮球教练啊，熊仔 Sir 郑浩雄去倾偈啦，多谢晒熊仔 Sir， 拜拜， 拜拜，拜拜。 今日又同大家讲下一啲财经术语啊。何谓第二上市呢？第二上市是指一间公司在两个或者以上的地方交易所挂牌，当公司在另一个地区作第二上市之后，就可以用另一个市场集资，增加资金来源。其实今时今日很多香港的上市公司都有这个情况啊，甚或乎有些意大利公司又来了香港先上市，再翻翻意大利二次上市都有发生的。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阿奥。线嘅阿 O 爸爸想同你讲啊，近呢两年咧，可能疫情嘅缘故，你种完之后身体都好似麻麻地，希望你啊日日都身体健康，因为要 keep 住有好嘅身体，先可以继续跑马仔啊，知唔知道啊吓？身体健康啊，爸爸。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家千言万语凝聚爱。 晨光追踪三十一， 9:25啊，船仔，我哋一起请阿畅出嚟同我哋讲下港台电视三十一有啲咩睇。早晨，阿畅。 早晨啊，早晨，船仔，早晨各位。 系有咩好节目同我哋一起倾下偈？ 好啊，首先同大家介绍下今晚7:30啊，食晚饭嘅时候带嚟《铿锵集》。咁啊，今集咧同大家睇下咧，香港咧经济复常啊，即系疫情放缓咗嘛，咁啊经济啊重新起步啊，咁啊。但係咧，嗰啲外圍環境咧，同防疫政策嗰啲影響底下咧，即係各行各業嗰啲前路咧，大家都話未係好輕鬆咁話嘅。咁啊，呢啲防疫政策咧，即係究竟係咪真係可以幫到俾到啲投資者信心咧？嗰啲各行各業啊，個生態因為疫情又有啲乜嘢改變咧？ 啲商户又点样可以咧，即系重新再出发咧？香港经济系咪真系可以咧？好似以前一样咧？咁啊，今晚嘅铿锵集咧，会同大家一一探讨嘅。 八点钟船仔都想问一下呢个节目可唔可以帮到佢嘅身体好啲？ 系啊，因为我嘅身体有啲差，系咪又可以点样做先会好啲咧？ 好啊，咁啊，八点钟咁啊要留意一下船仔。咁有呢个 Keep Fit 嘅真人 show 啊，唔做点知身体好？咁啊，今集咧我哋会同大家睇下咧，好多男士同女士咧都会玩健身㗎嘛。咁但係呢原来呢佢哋嗰啲即係因为男士同女士呢身体嗰啲结构啊同埋身体嗰啲健身嘅目标呢都好唔同嘅。咁所以呢喺制定嗰啲做 gym 啊嗰啲计划嘅时候呢都有啲唔同㗎喎、哦。咁究竟有啲乜嘢分别呢？我哋今集请你一位女性嘅健身教练啊同大家详细讲下呢女士玩健身嘅时候应该要注意啲乜嘢事项㗎嘛。希望帮到你啦船仔。 係非常之重要啊。咁之后十点半系咪仲有一个节目呢？ 冇错啊。咁都系啦。玩完健身呢食个肚空空地都要睇下啲食物㗎嘛。咁带嚟咗呢个千城百味。咁继续带大家去到中国咁多地方度呢睇下啲乜嘢地方好食嘅嘢。咁今集啦就会带大家去到中国嘅成都啊。咁、哦、成都就系起四川㗎嘛。四川啊地大物博文风物浮。嗰度呢即系好多嘢好多好多地方嘅食物都真係好有特色嘅。 天府之国啊，比如话係咪先。 冇错。咁今集呢个节目会大家睇下呢嗰度四川嗰度啲人啊点样靠佢哋得天独厚嗰啲地理环境呢即係炮制佢哋嗰啲地方用地方出产嗰啲食物去炮制佢哋地方嘅菜式。咁我都冇食过成都菜。咁大家想认识多啲呢今晚十点半记得睇呢个千城。 你真係冇食过成都菜。 係唔 係啊你川菜熟菜即係熟啊唔係生熟嗰个熟啊係即係熟 係 熟过嗰个熟即係旧时历史。你一定有食过吧依家好多喎。其实香港成行成市， 话说我真系因为我唔食得辣嘅，同埋好多四川菜都好辣。但系个节目话佢唔系全部嘢都系辣嘅，咁我真系冇见识过啦。 哦，咁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啦，唔食辣你睇下都开心噶嘛。好，今日咧唔该晒阿畅同我哋分享咁多 ，thank you。喂，咁啊，船仔啊，即系你又食唔食辣呢我又想问一下啦。 其实我系好中意食辣，但系又唔系好食得辣嗰啲人咯。 嗯， 吓、 嗯， 即系点啊？ 即系话 少辣， 少辣咯。 嗯， 系啊，广东辣。 嗯， 即系有 广东辣系少辣 啊。系广东辣就系你食蕉， 你小心啲啊。 青椒， 你食少辣咧会俾阿小白阿 O 呢啲睇唔起噶。 唔系，我都唔系食好辣啫。系、 嗯、 啊，小白小白叻啲嘅，小白成日都炫耀啊。佢淨係炫耀一樣嘢，佢炫耀自己食辣嘅能力咁樣。 你都比我勁啊！我直頭唔食得辣嘅。 嚇點解啊？ 即係少少我已經眼淚鼻涕嚟曬嘅，即係少少都。 但係唔係話可以訓練嘅咩、嗯？即係你食多啲就會冇咁容易流鼻涕啊，流曬汗。 但係我無需要訓練呢一樣啊，無端端訓練咩啊？訓練食辣咯， 但係真係好味好多、啊。 因為人生真係好多嘢需要訓練，譬如。艺员训练啦，艺员训练班 DJ 训练啦，有好多嘢都需要训练嘅，就唔需要 train 呢个食辣嘅伎俩。 不过某种程度上，我觉得系同真系你天生嘅。 系， 有啲人可能佢出生嘅地方本身系咁食辣嘅，可能一出世佢已经需要食辣。 嗯， 有啲人喺譬如喺香港唔系咁需要食辣嘅，但系佢食得好辣。 我近排都睇嗰个研究咧，都真系有讲话，其实中意食辣嘅人咧，个味觉感官咧反而冇一啲咁中意食辣。嘅人咧好即系唔中意食辣嗰啲人个味觉感官好一啲、 嗯， 因为敏感啲啊条脷，咁所以咧中哥都系识食嘅，即系我引证翻呢一个学说出嚟嘅咁样，咁啊大家出去饮饮食食啦，啊睇下嚟紧日子。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香港电台由幸伟雄报告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与代表团抵达阿联酋迪拜，继续访问行程。他在一个商贸论坛致辞的时候表示，香港与阿联酋大约三年前签订投资促进和保护协议，进一步加强两地投资者信心和资金流动。在2021年，双方货物贸易总额按年增长 35% 以上，升至128亿美元，成为香港在中东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期内， 中国与阿联酋的商品贸易中，亦都有近10%的货物经由香港转口。李家超提到，香港渴望与阿联酋建立更牢固的经济、贸易和投资关系，相信两地在经贸总额未来会持续扩大。又认为香港与阿联酋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是两地关系中符合逻辑的下一步。管制大麻二分 CBD 的新法例在今个月1号生效之后，海关首次检获怀疑大麻二分的产品。海关人员今个星期二在机场检查一个由丹麦抵港、报称为皮肤用油类产品的空运油包入面，发现两支怀疑 CBD 油，共重约60毫升。昨日展开监控送递行动，在油麻地拘捕一名30岁怀疑涉案男子，在他工作地点检获另外两支 CBD 油和4克怀疑大麻花。并在将军澳的单位检获一个含有少量怀疑大麻花的毒品研磨工具，检获的产品估计市值约5000元。海关强调，新法例实施之后将加强执法，堵截经不同渠道入境和转口的 CBD 产品。中国出入境管理局表示，为便利港澳大湾区人才从事科技学术交流活动，自今个月20号起，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试点实施往来港澳人才签注政策。人才签注持有人可以在有效期内多次往来港澳地区，每次在港澳地区停留不超过30日。在粤港澳大湾区工作的6类内地人才可以申请，包括杰出人才，即是对湾区建设发展作出重大突出贡献或者急需的顶尖人才。另外亦都涉及科研、文教、卫健和法律等。公告指出，杰出内地人才可以获发有效期5年签注，科研、文教、卫健人才有效期3年，法律、其他类的人才有效期1年。可以根據實際需要單獨或者同時申請辦理到香港和澳門簽注。中國常駐聯合國副代表戴冰表示，武器彈藥流入衝突地區可能引發擴散風險，有關方面應該給予高度重視，採取嚴格管控措施，防範武器彈藥擴散。聯合國安理會審議向烏克蘭提供武器的問題，戴冰在會上說，阿富汗、伊拉克、敘利亞和索馬里等衝突局勢的嚴重後果教訓深刻。他又說，更令人擔心的是有國家不斷向戰場投放武器，不斷擴大武器使用品種和範圍，打起代理人戰爭，將進一步刺激緊張局勢，放大引發戰略誤判風險，導致戰火進一步升級蔓延，使停火止戰希望更為渺茫。戴冰希望有關的國家，特別是歐洲國家，高度重視戰爭遺留的武器和爆炸物對戰後恢復重建以及地區和平穩定構成的嚴重威脅。天氣方面，本港地區大致多雲，有一兩陣微雨，早晚有薄霧，日間最高氣温約21度，吹和緩至清勁東風，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多云及有薄雾。星期日同埋星期一，温暖潮湿及有雾。室外气温1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1,294点，升10点，总成交70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235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11,843点，跌9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81.8跌4毫，美团152.6跌5毫，百度集团147元跌10.4元，阿里巴巴104.8升3元。友邦保險86.3升6毫，港交所334.2跌3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現價，港元7.849，日元131.69，瑞士法郎0.922，加元1.345，人民幣6.793，英磅對美元1.207，歐元對美元1.072，澳元對美元0.694，

人情味，味道背后唤起对家乡的思念，以及一代又一代的文化传承。电视纪录片《千城百味》，今晚十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今朝我想讲醒未啊？有时你会听到观众对一啲电视剧有咁嘅评论，有冇咁夸张啊？夸张嘅定义可以分两部分，一个系剧情发展、情节安排，好似剧情去到中段必定发生三角恋，无论主角相貌如何、乜嘢年纪，去到后期必定会有另一个人中意佢。然后呢段三角关系来来回回，结局自然翻去女主角身边，又或者呢个天台可以跳去另一个天台，完全冇问题。另一个部分就是关于角色所讲的台词。观众会话啦，呢啲都唔系人讲嘅嘢嚟嘅，又系见到演员讲嘅某啲说话。平时真系讲唔出口，你又唔好讲到咁偏激。其实日常生活里边，你讲嘅嘢咪又系咁夸张，夸张到将自己讲嘅说话无限放大。你可能会觉得，如果我照实咁讲，其他人听完未必留意，更加唔会照做啦。我讲夸张啲，先吸引到你嘅注意。讲嘅人都唔觉，其实自己讲得好夸张。无论睇戏或者平日生活，你可能都会听过呢句，等我闹醒你先。几时会讲呢句呢？就是当你身边有人做出一啲从你嘅角度去睇，觉得唔啱、唔好嘅事情，讲咗好多次佢都唔听，苦口婆心都冇用，最后耐性终于用完，就会化成另一种极端态度，要闹佢咯。而你觉得闹佢都唔够，因为闹好似只是发泄了自己的情绪，我希望他不会再这样做，所以闹他，闹完他要醒，闹醒他。你有没有跟其他人讲过这句呢？讲完这句得出的结果又是怎样呢？如果根据电视剧的发展，角色被人闹完是会醒的，如果不是没戏做嘛。但是现实生活用尽气力大声疾呼，是这样闹一个人你就见得多，但是闹完之后会醒，真是听都没听过。为什么呢？再想想，等我闹醒你先这句说话，其实你对对方的评价全部都是从自己角度出发，你觉得他不啱，所以想将自己的价值观加在其他人身上。但是有没有想过，除了你讲这句说话比较大声之外，自己的看法是不是一定对呢？如果当你想闹醒一个人的同时，隔离又有一个人觉得你讲的东西不合乎他的标准，用更大声的说话想闹醒你，你又会不会听呢？一个人会不会被人讲两三句就会醒？睡着觉叫醒他都未必可以呢。如果真心为他好，不用闹的，自己做给他看呢，以身作则才是最好的方法。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看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如果一生必须分开，方可以与你再相见，为何时间满了流过，任人寂寞延续，如今 不可跟你再爱，只可以刻骨你心内，唯求细听从前与你喜欢的一阙歌。这首风中的歌，温柔满带爱意，犹如情人讲故事。歌中你我已是一生的相依，如活着是这心意调。纵使今天分开，依然送你听歌，缠缠绵绵的爱字。如果一天当你风中听到了我说过的字，有情如你，有情如我，请庆幸这阙歌。如今不可跟你再爱，只可以刻骨你心内，唯求细听从前与你喜欢的一阙歌。情人讲故事，歌中你我已是一生的相依，如活着是这生意义。纵使今天分开，依然信你听到前前面面的爱字。 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今日嘅饮食图鉴啊，同听众讲下啦。嗱，嚟紧下个星期二系咩节日啦？ 唔知 道， 唔 知 啊？搞错啊？ 唔知啊？ 情人节啊嘛，特登喺度讲唔知道， 唔知道啊！ 我哋精明嘅听众啊，一听就知道系情人节啦。情人节咧，其实唔同地方咧都会有唔同嘅文化风俗嘅。咁但系咧，我觉得咧系边一个嘅文化风俗都好啦，其实都系有朱古力喺入边嘅，即系无论系男送俾女，女送俾男，定系点样嘅话，都系朱古力咧。甜甜地又好食嘅，咁我啊等紧阿船仔啊整朱古力俾我哋食，咁啊但系 佢冇话整，佢可能系买 系 金沙咁样，或者 系其他啦，其他牌子啦， 系啦， 都好啦， 唔系你细路女唔识世界啊， 唔系你肯买都已经好开心噶啦，系啊，我都老怀安慰，多谢你先啦、啊、吓， 所以咧我就决定啊。教船仔咧去到整呢一个嘅朱古力， 啊、 其实咧都好简单嘅啫。嗱，朱古力咧，其实最紧要咧，你系想自己亲手整嘅朱古力嘅话咧，你都可以喺坊间先买朱古力。嗱、啊，点解会买朱古力？因为你可以，你好难去到无啦啦又粉又豆变成朱古力嘅。咁啊，最现成嘅，你咪攞一啲已经整好咗嘅朱古力，然后就整烂，系啦，整溶佢。咁呢个方法最简单啦。咁我以前都有收过，即系人哋即系整溶咗朱古力咧，就再变咗第二个样子。 就整咗佢佢自己 handmade 嘅朱古力嘅。 我本来想讲话呢一种咧，我觉得几无聊下嘅。不如你将佢原本嗰个俾咗我就算啦。你 系咯，系啊，我就觉得好无聊啊。 融咗之后，你又啤翻个模出嚟，其实咪系嗰嚿嘢咁样。 佢系嗰个，但系会加工噶嘛。所以个加嗰个过程咧，就系呢个朱古力好唔好食嘅关键啦。好啦，例如我先将一嚿朱古力咧就溶咗佢啦，溶咗佢，跟住咧我就可以要准备埋咧就其他嘅食材嘅。咁呢啲嘅食材包括咧就系一啲 cream 啦，我牛奶朱古力已经得噶啦，跟住再加 cream 啦，亦都要有一啲叫做可可粉嘅 powder 嗰啲粉系啦。咁呢个咧就可以整到咧，其实市面上都有得卖嘅，就系一种朱古力，你上面有好多嘅可可粉，食落去嘅时候有一种冰冰冻冻嘅。感觉嗰只嘅朱古力， 即系好似慕斯咁样啊 ，mousse 嗰样 系啦，有少少嘅呢个感觉啦。咁其实整法咧都非常之简单。头先讲过啦，我哋先用嗰个牛奶朱古力就整碎佢，跟住切，其实有啲人系用切先嘅，切咗跟住先整烂佢嘅。咁但系咧整嘅过程咧，我就希望大家整得佢幼细少少，因为越整得幼细咧，代表你之后朱古力嗰个 product 咧，嗰个最后出嚟嗰个效果咧，会系更加理想。好啦，咁你简单整完咗呢个朱古力，整到碎咗之后啦，跟住再溶啦。用嘅時候咧，都不時咧就去到，我自己就會中意咧去到輕輕搞下佢，因為費事佢黐得太犀利啊。咁用一路搞嘅時候，可以增加佢嗰個滑度，呢個我自己係一個少少感覺啦。好啦，然之後咧，你亦都可以喺呢個時候就一排嘅朱古力啦。你基本上你就可以放大概係你準備50cc 嘅 cream。咁亦都放埋呢個 cream 入去，咁然之後咧就可以咧拎佢出嚟咯，拎咗出嚟之後咧就可以將佢先去到咧就係普普通通放喺一個室温嗰度，咁喺呢個時候咧你就將佢冷凍咗佢，但係你唔需要咧就將佢凍到太即係完全凍曬嘅時候先至將佢切割嘅，因為有陣時咧如果我發覺你要將一啲已經雪到好硬嘅朱古力切割咧係有個困難嘅，好容易咧就會切唔到你想切嗰個形狀，因為最後今次咧我係想整一個咧。四四方方嘅朱古力，咁四四方嘅朱古力就有啲似，其實有啲似我哋市面上買嗰啲細細粒一粒一粒一粒嗰啲朱古力，即係都幾貴嗰啲咧，幾廿蚊六七十蚊一粒嗰啲朱古力咧、 G 字頭嗰啲朱古力， 有好多品牌啦。咁但係有啲咧就四四方方一細細粒細細粒，咁我就希望可以整到嗰一個嘅效果嘅。咁所以咧，你先將你嗰個朱古力溶咗嘅時候咧，你就倒喺一個嘅碗上邊。咁其實我自己亦都中意喺個碗上面咧就加多一層嘅保鮮紙，咁去到咧。令到佢嘅形狀咧，各樣嘢咧就處理得好啲嘅。好啦，咁跟住等佢凍咗之後啦，慢慢凝固啦，我就將呢一個朱古力就拎出嚟，唔使用到，唔使凝固得好犀利，就將佢慢慢切，咁都係用刀切，咁你就可以切到一嚿一嚿一嚿。咁你小心啲處理，亦都唔好太大力捏佢，因為個形狀咧仲可以改變。係 好重要嘅，係嘛？心形又好，即係整唔同形狀。 其實有啲 tips 嘅，如果你唔想。覺得自己個刀工或者切嘅時候切割嘅時候未必整得好靚四四方方咧，你就不如倒模啦。咁、你就真係買啲模翻嚟咧，就將你頭先嗰個朱古力溶咗朱古力就直接倒落嗰啲模嗰度。咁呢個咧就亦都係最直接，亦都唔需要考慮刀工，亦都可以整出嚟幾靚嘅一個方法。 但其實你個刀工唔完美咧，先顯示出呢嚿朱古力係你整嘅咯。係啊。即係你要 都係第二個角度， 係啦。另外少少唔完美就睇到啊，睇我幾辛苦。我雖然做得唔完美，但係我都好用心為你整嘅朋友。 係 嗰嚿朱古力完唔完美就代表咗你將來嘅愛情啊。 嗯， 唔完美咯， 唔會唔會啩？ 咁慘啊！人哋嚟做下節目啫，唔好咁啦，鐘哥。 呢個套路咁似以前細個我阿媽同我講，你快啲食飯啊，食到成個碗都係米嘅話，第二個老婆係豆皮啊，呢啲咁樣嘅寓言嚟嘅，係啦。嗱咁啊，最後啦，咁當你即係將個朱古力再整咗形狀出嚟之後咧，就落翻我頭先所講嗰啲嘅可可 powder， 咁啊揼喺上面嘅時候咧，咁一個好簡單嘅朱古力咧就已經可以完成，就可以送俾你愛嘅人食啦。 我的享乐时代， 享乐时代是哪个啊？ 是我啊， 系 啦。今日咧我就睇咗本书啊，讲心理测验嘅，系啦，讲你中意咩颜色咧，就系代表你咩性格。嗱，而家俾大家一齐 test 下呢个准唔准啦、有红色、黄色、紫色同绿色。诶、阿 O 先，你中意边一款颜色？ 我中意。我今年被逼中意绿色。 哦，OK， 嗱， 我红色， 今年系要绿色。你唔见我好多嘢都换晒绿色嘅，又成日着啲绿色裤。 有边几只话？ 系红色、黄色、紫色同埋绿色啊。 系。 红色、黄色、紫色、绿色。 紫色，诶，啱啱好啦，我先讲咗红色先。 诶，未，小白未拣我， 我拣红色， 你拣红色，即系每人拣咗一个系咪？ 系啦，咁 有一个冇人拣， 你咯，你自己拣黄色啦。 你会唔会拣咗最好嗰个选项噶船仔？ 唔会噶， 佢嗰个系卖剩噶嘛，我哋俾逼佢要噶嘛。 系啦，第一个红色先，嗱，红色咧代表征服欲啦，支配欲啦，占有欲同埋男子气概等等。 最后嗰个好重喎、 啊，系啦、啊，男子 气概。之前嗰啲我就觉得麻麻地， 但系都系嘅，因为系有野心啦，有行动力啦，同埋处理工作嘅时候态度十分之积极嘅。 系 系啦，我就觉得 好好 啊！ 你系咪自己加噶？你叫我平时翻工 pattern， 跟住你自己加多几句。 我根本书讲嘅， okay， 但系都中喎、啊。 系好，当你准啦呢、這个。 系准。第二个就系黄色啦，系啦、啊，就是、代表温和啦、快活、开朗等等，就系、是、对人充满好奇心啦，愿意付出努力。去追求梦想嘅，中意一啲有协调性嘅嘢，同埋有特色嘅嘢咧，会有压力啊，反而觉得系啦，咁都当准啦。 要协调嘅就有压力啊， 即系因为系啊，如果太有特色嘅，即系可能突然间有啲突兀啲嘅嘢出嚟， 哎呀， 转头谂 住同你讲 panel 添， 但系呢个黄色啊嘛，呢个黄色啊嘛， 黄色 系 啦， 黄色， 下一只颜色啦， 到紫色啦，中够啦，就系代表 penalty 啊，得 系啦，代表神秘感性啊，系啦， 仲唔系我， 系仲唔系你，仲唔系你，同埋感受力好强啊，充满艺术嘅气质啊，仲唔系你，中哥， 系讲紧我， 系啊，根本就系你啊，咁同埋有一个明确嘅自我意志啊，系啦，咁但系咧，由于非常之中意自己咧，有少少自恋嘅倾向。 演员咧，同埋做演艺行业咧， 要先中意咗自己先啊嘛。 如果唔系你做唔到自己想做嘅嘢， 同埋要有自信咧，啲人先会觉得你好冰冰中意你。 喂，都准喎！你呢个攞张猫纸嚟睇下，你系咪自己噏噶？ 我 买 嗰个先。 系啦，之后咧就绿色啦，就系代表忍耐啦、坚强、刚毅，同埋有少少自负嘅。系啦，不过咧个性就温和，同埋又系有协调性嘅。不过咧。就个人就好中意帮人啊，有少少唔 系 好叻点样拒绝人嘅请求。 我都觉得系过往几年都成日帮人， 系 但唔紧要啊。今年收翻啊，好多人帮我啊，今年 咁咪好咯。 系啊，咩啊？ 有贵人啊？ 你咪又系咯？有贵人唔紧要，有贵你就系烦咧。有贵人多啲好啲，有几条贵你数啊？咁样啊？冇，咁几好、啊。但系嗱，呢个就 系 四个颜色啦，就冇讲埋其他特别嘅唔同嘅，譬如黑色啊， 有啊， 其 实有嘅，不过我就惊时间。关系我就唔 靓，越嚟越识做节目啦，将个时间拿捏得非常之 好， 好 少少，好少少。 系啦，如果你讲晒咧，彩虹七色咧，我哋唔够时间讲啦。又或者你可以将其他颜色留翻下一次， 系啦，下次讲。 系啦，咁啊，不断帮我哋揾下呢啲心理测验，好嘛？ 好啊， 好啊，咁啊，同我哋睇埋天气得唔得？咁又 可以啊。嗱，今日咧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有一两阵嘅微雨嘅。今晚有薄雾啊，所以咧就系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多云有薄雾。星期日同埋星期一温暖潮湿有雾嘅。而家室内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85%。 系啊，咁天气就咁样睇啦。咁啊，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听日继续晨光第一线。 如果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着真，晨光第一 线。我是阿O。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